重症留院患者有45人。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话，英格兰地区的封锁可以按计划在7月19日完全结束，因为最近新增的病例未有导致死亡，表明疫苗正是发挥作用。夏国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强调，当局将会保持警惕，特别是下星期初的数据。另外，由于疫情好转，意大利政府将会由星期一起解除在室外必须佩戴口罩的规定。卫生部长在社交平台说，将会在今个月28日宣布全国转为4级防疫级别中最低的白区，取消因疫情采取的所有主要限制措施，但是室内口罩令维持。天气方面，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雷雨带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9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141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6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3.5跌17元，小米集团27.05跌9毫，美团292.8跌9元，阿里巴巴203元跌2.4。药明生物135.1跌2.3，港交所451.8跌8.2，吉利汽车24.95跌1毫，盈富基金28.66跌2毫，比亚迪股份223.2跌9.4，友邦保险93.75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71，瑞士法郎8.444，澳元5.827，加元6.272，新西兰元5.419，欧元9.24。每百日元对港元7.0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4点，升873点。港金现价报1646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7美元，卖出17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系接近鸡岭回旋处。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伟华中心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近沙田马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仲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在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汇景花园嗰段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游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雀绿街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照咧，呢、這個分類嘅話咧，咁政府打算放寬嘅 B 組咧，即係屬於都係叫高風險嘅地區啦。咁而家嘅做法咧，如果你登機嘅要求咧，就係抵達香港嘅時候咧，就要都要有14日、14晚嘅檢疫嘅限制規定嘅。咁而呢個中風險嘅地區咧，叫組別 C 啦嚇。咁登機要求咧，同樣地咧，係需要抵達香港之後咧，起計咧係14晚咧係要檢疫嘅。咁由14晚縮減到去到7晚咧，就係、是、都成一半啦嚇。咁咁所謂大膽嘅措施咧，到底會唔會係對我哋嘅檢疫措施咧，同埋我哋呢個防止呢個病毒再擴散咧，會造成一啲嘅影響咧？甚至用長遠計咧，將我哋呢個清零啊呢個目標咧，又再打翻轉頭咧嚇。咁歡迎大家係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係表達下你意見嘅。咁我哋稍後咧就會請啲專家同我哋傾一傾有關呢個話題。咁同時間咧，政府亦都係宣布咗係放寬關於一啲餐飲業嘅限制嘅。咁我哋一陣間咧都會請一啲相關業界人士同我哋傾一傾嘅。咁我哋電話咧就係1872311，歡迎你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傾嘅。咁我哋先聽下新聞追蹤先。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6月22日朝早10点，一传媒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次嘅执法行动同新闻工作无关。 我哋处理紧嘅唔系一个新闻机构嘅问题，亦都唔系一个新闻报道嘅问题，系一个危害咗国家安全嘅嫌疑嘅行为。批评特区政府呢个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有意图、有组织、有煽动，去颠覆特区政府，咁当然是两码子的事啦。 另外，林郑月娥又提到，现届政府只余下大约1年任期，冇能力在1年之内完成23条立法。 本届政府剩翻1年，我估计我哋系冇呢个能力咧，可以在1年之内咧系完成到整个基本法23条嘅立法工作。但我哋会争取做到几多嘅筹备工作咧。我哋會爭取做呢個工作。另一方面咧，係梳理現行嘅法律，或者去激活現行嘅法律，嚟到去鞏固我哋維護國家安全。 12点，首宗港區國安法案件被告唐英傑被上訴庭駁回就其案件不設陪審團司法覆核嘅上訴。本港今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嘅輸入個案，另外有5宗初步確診個案。 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就係政府宣布咗咧，就係打齊針咧，抵港人士咧就可以縮短個檢疫期限嘅。咁到底縮減咗個檢疫期限咧，會唔會增加咗我哋呢個抗疫嘅風險嘅咧？咁我哋就請嚟咗專家同佢討論嘅。咁第一位咧就係政府嘅專家顧問同埋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嘅。許樹昌教授你好。 你好， 我哋又讲紧政府就话即系打算系会咁样放宽啦，即系话如果佢系抵港嘅时候咧，就系个检测啊系即系能够出示一个3个月内嘅抗体阳性证明咧，个检疫咧就可以由14日减到7日嘅。咁许教授，你自己觉得你系专家，你觉得呢方面嚟讲系咪会增加咗个风险嘅？ 我谂你误解咗啦，那个3个月有效期系讲紧香港人出外翻转头嘅。如果系抵港海外抵港旅客咧，佢係要證明打咗針2針超過咗14天，同埋係嗰個核酸檢測要係陰性，再加埋係喺香港機場做呢個抗體測試，係要證明係陰性。抗體測試證明佢係有抗體，先至係可以入嚟。 係。咁但係但係呢個都係叫做即係放鬆咗啦，係咪？即係嗰算唔算都係放寬咗一個咁樣嘅？即係限制咧，比以前嚟講， 放寬咗，但係佢同一時間佢係打咗針啊嘛，佢又打咗2針，亦都證明到佢係嗰個核酸測試係陰性，而佢打咗針之後，佢亦都係有個客觀證據，佢真係出到抗體。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3重嘅關卡。咁雖然嗰、那個酒店檢疫時間咧係減咗啲，咁但係佢仍然都起碼有7+7嘅喎，佢7日酒店檢疫。咁喺裏面亦都之後再有7天係監測，而呢14天裏面咧就差唔多2-3日就做一次核酸測試嘅，即係你唔係話完全放過去喎。 是啊，咁啊，许树昌教授，我哋都睇翻咧，就有啲即系其他嘅评论啊，即系讲翻咧，就话呢个咧就似乎唔系好符合到呢个科学同埋医学逻辑啊。咁你自己又点睇呢样嘢咧？即系呢个放宽其实稳唔稳阵嘅咧？其实 啊，其实两个科学委员会里边成30多人都讨论过一个好长时间。 嗯， 你香港情况稳定嘅时候咧，你亦都系要即系尝试系要开翻关，方便啲旅客。否則的話，很多海外的公司呢，它是會離開香港去搬去其他。 嗯。 那現在亦都打了疫苗呢，亦都證明它是有抗體。 嗯。 啊，那即不是說你不是說完全放寬它，你有3個關卡，它是證明它打了2針，過了14天核酸測試亦都是入境是陰性，它亦都在機場是用香港幫它做抗體證明它是有陽性。那之後都還有成7+7裡面都有用很多次的核酸測試的嘛。 嗯， 即系唔系话完全冇科学根据？ 系，咁呢个做法上系嘅，即系你哋有参与噶嘛？即系你作为嗰啲专家顾问啊，同埋即系你哋帮政府即系俾意见啊。 我哋讨论， 呢班专家系有讨论，埋有俾 两个科学委员会都有参与讨论。 嗯，两个委员会都同意咁嘅做法嘅。 系啊，系，因为你唔可能即系长期令香港系同外界脱节，即系香港始终系一个商业城市。 系。 咁同埋，当你个疫情稳定而系多咗人打疫苗嘅时候咧。咁你係要方便咗嗰啲打咗疫苗嘅人士，係即係呢個係全世界都做緊呢個方向。 係啊，嗱，頭先我哋傾嘅時候咧，我哋再想即係講翻清楚啲咧，即係專家你嘅建議俾咧，就係話一啲香港人去咗嗰啲地方翻嚟，係咪啊？係淨係香港人士嘅。 嗱，頭先你講唔係旅客，3個月嘅抗體有效期咧，就係講緊香港人。 嗯嗯。 但係其餘咧，就係如果海外嚟嘅旅客咧，佢都係要頭先我講嗰3關都要過。 嗯，就都得噶啦，系嘛？即系如果即使系海外嘅人士过咗3關都可以噶啦，系咪啊？即系 佢 个检疫期都可以减少嘅。 系咁，但系最高危嗰啲地方就冇得减嘅。 嗯， 如果你讲紧啲最高危的地方咧，无论佢打咗针与否，仍然都系维持21天酒店检疫。 系明白，呢、這个系清楚嘅，即系呢个系讲紧个组别咧，就系唔同噶嘛，系咪？即系 B 同 C 组 啊。系冇错，冇错。 吓，咁系啊，教授亦都要问一问你哋咧，就嗱，你即系专家都检测咗话，即系讨论呢件事都觉得可以啦。咁但系就你哋有冇同时间即系比较过咧？譬如咪有啲另一种嘅意见讲咧，就话可能甚至有增加翻嗰、那个甚至30%啊，啲病毒会流入社区。呢方面你其实有冇讨论过，定系有冇担心嘅咧？即系咪咁稳阵咧？即系呢个放宽嘅话， 哦，咁呢个放宽就唔系话完全冇话，即系任何嘅措施都唔会话绝对滴水不漏。 嗯、 但系你有咗呢个3關嘅时候咧，亦都相信系可以鼓励到啲人会出外旅游啊，或者公干，亦都可以鼓励多啲人打针。咁、嗯、你整体嚟讲，嗰个对香港个利益系会高啲嘅。 咁而家我哋即係我哋叫讲緊都有14日啦，即係已经都冇个案啦，咁係咪都考虑咗呢个因素，即係稳阵㗎啦，即係而家咁嘅放宽到呢个阶段。 14日呢个就唔关我哋讨论，我哋讨论嘅时候係讲緊开关嘅时候，即係你将会点样做、 嗯、 政府决定係即係昨日嗰个公布係政府决定㗎几时執行。 嗯。 咁同埋亦都係要睇緊嗰个喺机场做抗体嗰个测试係几时准备好。 嗯， 因为医管局咧，而家都系试紧3隻系即系督手指嘅抗体测试、 嗯， 就同传统嗰个抽血测试做紧一个比拼。咁佢哋相信应该好快就会知道究竟喺机场嗰个情况之下，用边一个督手指验抗体方法系可靠。 嗯， 咁所以好多决定系好视乎嗰啲落实咧，系视乎呢个抗体测试几时准备好。 系，咁呢个抗体测试就系一个新嘅项目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话对检测呢方面， 对香港嚟讲系一个新嘅项目，即系内地就一直都做紧噶啦，其实。 嗯，咁而家增加咗香港增加咗话，而家开始做呢个抗体测试咧，咁系咪日后即系慢慢放宽嘅时候，都成为咗一个必须嘅一个关口啊？即系你头先讲个3關里边嘅其中一个。 系冇错，咁当然啦，政府亦都会睇下嗰个效果，再会做啲调节嘅。即系如果你发觉真系。开始咗行咗之后，真系会有走漏啲个案，咁我相信政府即刻会即时系尽快会调整翻。 嗯嗯嗯，咁即系话换言之咧，都系打针啦，可唔可以咁讲啊？教授，即系你觉得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咧，即系尽量打针，咁就有埋呢个抗体测试啦。咁嘅话咧，就可能系呢个慢慢通关啊，或者系出去旅游啊等等咧，就可以慢慢啲措施都放宽噶啦，系咪咁咧？而家个 冇错冇错，其实而家全世界都系用尽 唔同方法，即係鼓勵啲市民去盡快打針，因為始終如果你將來你係想去旅遊或者公幹，如果你冇打針嘅話，你一定係俾人檢疫一個好長時間。 咁而家我哋嗰個措施再放寬咧，即係你睇而家你嘅趨勢咧，就下一步係譬如通關啊等等嗰啲咧，個準備已經係個工作夠未咧？而家 哦，呢、這個要同譬如內講緊內地同澳門，你要同即係雙方去傾咯。即係譬如澳門，佢都今日宣布咗係要等香港有即係28天兩個潛伏期冇本地個案，佢先至會封關啊嘛。咁所以呢啲細節咧，就係要即係、香港政府同內地同埋澳門政府係即係做一個磋商。 咁而家我哋14日嘅話，都仲係未可以足夠即係做呢個港澳通關喎，係咪咧？ 一般嚟讲，如果你系讲某一个传播链，佢真系肯定佢系断咗咧，你用两个潜伏期，即系用28天就系稳阵啲嘅。 咁啊，即系如果按照而家咁讲嘅话，都仲有一段时间嘅，系咪咧？即系呢个通关嘅期都唔系话短时间可以做得到嘅咯。 咁即系多两个礼拜都唔系太耐嘅吓。咁呢个亦都确保系即系香港冇啲隐形传播链存在。咁我相信，即系你同你通得关嘅地方，大家都希望个信心会高啲咯。 我哋早前咧，其实都测试到有啲系变种病毒嘅个案啦，但系又冇特别扩散到啦。即系尤其是嗰个女仔啊，即系17岁嘅，可唔可以话我哋嗰个阶段嗰个威胁已经初步系解除咗咧？可唔可以咁讲咧？ 呢个17岁女仔咧就系6月5日确诊咯。咁到而家都系好好彩，就系除咗佢即系家庭嘅妈咪同埋个家姐系俾佢受感染咧，系冇引起社区爆发嘅。咁但係佢6月5日呢就有成140几个緊密接觸者係即係入咗檢疫中心，係要檢疫21天嘅。咁我相信如果完晒呢21天之後都冇咩個案呢，咁相對就比較安全啲。 咁你自己覺得，譬如話頭先都係想問返呢，即係譬如話有啲專家嘅講法，即係話呢就可能即係而家即係話放寬啦，即係嗰個抗體測試之後呢，嗰、那個三關之後呢減低到由14日減到7日啦。咁有啲個講法就話屬於一個行政判斷嘅，你覺得係咪呢個講法你自己點睇呢？即係咪有足夠我哋講返呢有啲科學同埋醫學嗰個根據， 我諗你 去推行呀呢、這個係。 你係要平衡嗰個各方面嗰個風險咯，你亦都唔可以長時間係香港係即係隔絕咗，即係海外啲人嘅商界呀或者其他人係嚟唔到。咁而家亦都越嚟越多地方嘅人打咗針，咁你始終都係有啲機制咧，係要方便佢哋係入境或者出境。 而家我哋打針嗰個進度咧，即係你睇翻咧，我哋而家係你覺得係已經都理想咗啊？比之前，因為是係。仲差几远先可以真系做到一个即系群体免疫嗰个效果咧？ 哦，暂时嚟讲，香港打咗第一针都未到30%，咁呢个亦都系未系理想嘅。如果你睇翻其他地方，譬如系以色列啊、英国啊、美国啊，佢哋打咗一针都起码差唔多，即系接近六，即系过咗60%或者系接近60%，咁你都起码已经即时睇到嗰个社区嗰个传播系大大减低嘅。咁所以香港而家距离嗰、那个所谓免疫屏障仲系有一段距离，希望可以多啲人继续去参与。 系咁，但系如果打针嗰个未够一个咁嘅高啲嘅比例咧，就而家我哋咁样放宽呢几关咧，似乎都个进度都唔能够好快，可唔可以咁讲啊？ 我哋放宽咗系俾咗打咗针嘅人，我哋唔系放宽冇打针嘅人入嚟啊嘛。 咁 再加埋有呢个三关系，即、就、系、是、要做一个机制系，即系尽量系减低个风险。 咁呢个你觉得系有冇帮助咧？对啲即系吸引多啲人去打针，即系如果有呢三关过咗， 相信都会嘅，因为始终就好多人有需要系公干或者旅游咧，呢个系大势所趋，全世界政府都系做紧呢样嘢。 咁你自己专家里边咧，即系你头先讲嗰两组专家里边咧，仲有冇会有一啲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再做多啲放宽嘅措施，或者喺地区嗰方面咧，除咗个 BC 组之外咧，再扩大啲，有冇咁嘅可能啊？短期内？ 暂时我相信是跟返呢个方向做住先，咁睇下嗰个效果，然后再政府再决定使唔使调节囉。依家讲緊係放宽係 BCD。 好啊。好啊，咁唔该晒你先啊，许树昌教授。 好。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政府专家顾问 中大呼吸系统科教授许树昌嘅。咁我哋倾紧嘅就系政府咧就系放宽咗呢个公布一个新嘅措施啦。咁咧就系咧就抵港当日或者之前咧就14日咧就曾经逗留咗 B 嘅 B 组啊嘅指明地区啦。咁啊 C 组嘅指明地区或者台湾人士咧，如果完成咗接种疫苗或者系持呢个接种疫苗记录，而有关人士抵港咧呢个检测代行嘅病毒嘅核酸测试系阴性咧，并且持有3个月里边咧获得认可嘅血清抗体测试阳性结果咧，就检测期咧缩短嘅，至到咧系喺指定嘅检疫酒店嘅强制检疫咧就减少去到7日嘅。咁啊，原本由14日去到7日咧，都减少嘅幅度咧都几大嘅。咁啊，正如呢、這个许树昌教授所讲啦，呢、這个都希望咧多啲市民咧能够系接种啦，接种咗嘅话咧，就正如佢讲嘅呢三关里边咧都能够过得到咧，咁就可以咧就将个检疫期咧缩短咗噶啦。咁到底啲措施系有冇效嘅咧？咁或者大家对啲措施咧就会唔会觉得系真能够吸引到你去打针咧？咁政府嘅意思咧都系想希望多啲市民能够系接种呢个疫苗啦。咁我哋稍后一阵倾到嘅咧，都会讲到关于呢个餐饮业啦，同埋咧系一啲社区及院舍咧照顾员工嗰方面嘅一啲措施嘅。咁你嗰啲措施里边咧，亦都睇到咧政府嘅放宽里边咧，基本上咧嗰个主要内容咧都系希望市民能够系接种啊，打咗疫苗之后咧，尤其是系啲食肆啦，咁啊放宽嘅话咧，就系要包括啲员工啦，同埋食客都能够系接种嘅话咧，咁啊放宽嘅措施咧就可以幅度系大啲嘅。咁亦包括咗院舍照顾员工嗰方面亦都系嘅。咁啊，大家对啲措施有啲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咧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欢迎你打嚟咧，可以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啊，先听一次嘅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累计确诊个案11896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新增的7宗确诊个案，其中6名患者由印尼抵港，全部是外佣，当中4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当局说，由于加鲁达印尼航空营运星期日由印尼雅加达飞抵香港的航班 GA876， 有4名乘客经抵港检测确诊。卫生署引用法例禁止加鲁达印尼航空营运的客机在今个月22号至7月5号由雅加达抵港。5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上升1%，较4月份的升幅扩大0.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0.2%，较4月份的0.1%稍高，主要由于外出用膳及外卖费用升幅扩大，以及新鲜蔬菜价格跌幅收窄所致。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在五月录得按年升幅的类别是电力、燃气和水，上升32.6%；交通上升2.5%；医理上升1.6%。录得按年跌幅的类别是杂项物品，下跌4.4%；住屋下跌0.7%；烟酒下跌0.3%。政府发言人话，展望将来，本地经济仍然在低于生产容量的水平下运行，整体通胀应该保持大致受控。警方向监警会汇报投诉警察的最新数字，投诉警察课今年头5个月收到517宗需汇报投诉和211宗表达不满投诉，两项数字都较去年同期减少。其中294宗投诉涉及疏忽职守，180宗涉及行为不当或态度欠佳，23宗涉及殴打，亦都有少量投诉涉及粗言秽语、恐吓、滥用职权和捏造证据。 在反修例公众活动的投诉方面，由前年六月至今年五月，共有617宗需汇报投诉，同埋1331宗需知会投诉，三成涉及行为不当，18.2%涉及殴打，17.8%涉及疏忽职守。针对需汇报投诉，有185宗已获全面调查，152宗投诉人撤回投诉，131名投诉人在投诉之后未有作出系未有任何的回复。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美国有政客同机构打住新闻自由幌子，一再污蔑抹黑特区政府依法对苹果日报采取行动，公然干涉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甚至叫嚣以制裁相威胁，是严重践踏法治同司法独立，严重违反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发言人话：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新闻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乱港无法外权。香港警方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同公司采取行动，是依法打击犯罪，切实维护法治同社会秩序，同新闻自由毫无关系。任何外部势力无权说三道四。发言人重申，任何施压制裁都阻挡不到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阻挡不到中央和特区政府落实国安法，维护香港长治久安的坚定决心，阻挡不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光明前景。天气方面，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两宗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伟华中心中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漆咸道北过海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一段系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秀茂坪道去安达村方向近晓光街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是挤塞，车龙一直排到去将军澳的工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脑退化症患者会因为认知能力退化而出现认路困难，甚至迷路。今个星期五将会介绍有你中职社区计划，利用智能装置预防脑退化症人士走失。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關於咧就係香港，因為咧都已經今日加埋今日咧，其實已經連續係15天噶啦，咁啊能夠咧都冇錄到呢個本地嘅個案啊，咁啊呢個清零咧就屬於都開始慢慢咧就。有啲進展咧，或者表現都唔錯啦。咁政府咧就除咗話商討緊呢啲通關措施之外，亦都咧做一啲嘅縮短咗個檢疫時間嘅。咁頭先我同呢個專家、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傾開咧，咁我哋都要再講翻清楚多少少咧，政府呢個新嘅措施啦。咁其實呢個措施裏面咧，就係包括咗係有兩個階段啦。第一個階段咧，主要就係俾香港人咧翻香港嘅時候咧，就可以咧係縮短呢個強制檢疫嘅時間嘅。咁但係咧就過三關喎，咁呢三關咧就係咩咧？就係咧就係要接種咗疫苗啦，而佢抵港嘅時候咧，嗰個病毒嘅檢測係要陰性啦。咁然之後咧，亦都要喺揸住一個咧持有一個三個月內咧獲得認可嘅血清抗體嘅檢測咧，係證明係有呢個抗體嘅。咁嘅話咧就可以咧縮短呢個檢疫咧喺呢個檢疫酒店嘅時間咧係由14日咧減到係7日嘅。咁咧就呢個措施咧就係首階段咧就係6月30日咧就實施噶啦，咁啊，其实除咗佢哋嗰个七日之外咧，其实另外咧都仲有7日嘅自行监察嘅，咁咧就系喺呢个包括咗抵港之后12日啦、16日同埋19日，第19日咧就系接受一个强制嘅检测嘅，咁呢个阶段咧就系俾香港人翻香港嘅，咁咧就系6月30日咧就开始落实噶啦，咁啊第二阶段咧再扩大啲啦，咁咧就系安排埋咧就系适用于外地抵港，同样符合咧上面我哋头先讲嘅三个条件嘅非香港居民嘅，咁啊呢个措施咧，据呢个许树昌教授讲咧，就都得到咗专家嘅支持嘅，咁亦都系咧逐步放宽呢个通关嘅其中一个安排啦。同时间咧，亦都系鼓励咧，就系多啲打针吓，因为打完针之后咧，就起码你过咗第一关啦。咁啊，核酸检测同埋再有加上嘅血清抗体测试系成功的话咧，吓系冇问题的话咧，就可以缩短你个检测日期噶啦。咁啊，大家对呢啲咁嘅措施咧，就觉得系唔系可行咧？或者你的意见会怎样呢？怎样看呢？那你自己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好了，我们这个时间里面就除了你说放宽这个检疫期之外，亦都有另一个就是关于这些食肆的。大家知道呢，今次里面的抗疫里面呢，就食肆呢经常都是被认为呢，就是很多时候就要有多的限制啦。政府今次里面呢，对于这个食肆里面亦都是在昨日的安排里面亦都是有一些新的调整啦。主要呢就是放宽这个C 类啊，同埋D 类咧，呢两个类别嘅，咁咧就C 类里边咧就如果系所有嘅员工咧最少打咗一针啦，咁每台六个人入座率咧就可以由50%咧提高去75%嘅，咁啊 D 类里边咧就如果所有嘅员工咧完成咗接种咧入座率咧就可以由75%咧去到100%嘅，咁啊到呢啲措施咧对于呢个食肆啊或者饮食业界有咩帮助咧？咁如果你都系业界人士咧，又想同自由风倾下，反映下你意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喺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一位咧，就系饮食业界嘅人士咧，就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嘅梁振华，同我哋倾下嘅。系啊，梁振华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咁政府寻日亦都讲咗啦，咁啊，就再放宽咗啲措施啦。咁啊，主要针对 C 类同 D 类嘅。咁啊，你哋觉得放宽咗啲措施对你有冇咩帮助啊？ 嗱，那个 D 类咧。佢就放寬咗，我哋業界梗係開心啦。咁但係咧，佢嗰個都要我哋75%咧，係要個人係打咗針嘅。咁變咗對我哋咧，就比較係難些少咯。即係放寬咗咧，我諗業界咧，即係呢個申請到之類咧，都有一定個隱憂喺度啊。 係嗱 D 類裏邊咧，亦都有規定咧，係要所有員工都完成接種嘅。咁呢個方面咧，其實對你哋嗰啲業界或者你哋自己經營嘅時候咧，那個難度大唔大咧？又 嗱，咁我哋做咗之類咧，都已經大部分員工咧都打咗一針噶啦嗰陣時，但到今時今日咧，都已經員工咧都已經係打咗兩針噶啦，即係90%+啊，都去咗兩針噶啦。咁變咗咧，就對員工嗰方面咧就係100%冇問題嘅。係，而家我最主要就係人客嗰方面咧，係要打咗75%係要打咗一針啊嘛。咁變咗比較係難控制喺人客嗰方面嘅啫。 係啊，因為嗱，依家香港咧，大家都知啦，即係其實打咗針嘅咧，都始終個比率唔係好高啦。 係啊。 咁啊，依個對你嚟講，你覺得係咪？如果咁講，政府即使放寬咗啫，但係如果係要做到 D 類咧，似乎係咪個難度都幾大啊？可唔可以咁講啊？ 嗱，本身飲食業咧，我哋業界申請到 D 類咧。 我哋自己本身鋪頭就冇問題嘅。 嗯， 因為你做得之類咧，先嗰輪喺上個月4月29日咧，我哋都已經打咗針啦嘛。 嗯， 咁到而家都就嚟6月尾啦，就已經係過曬兩針噶啦。 嗯， 我哋啲員工咁啊變咗過曬兩針，亦都係去咗過咗14日噶啦。 嗯， 但係而家我哋只咧，因為而家嘅接種率咧都係即係以一針兩針計咧。就係都係百零萬人嘅啫， 嗯， 百零萬佔我哋個比例咧，就大約係10-20% 啦， 嗯， 20% 到你要要求75% 打咗針咧，係又比較就係即係我哋嘅難執行啲， 係，但係你對你實際嘅生意幫助，你覺得大唔大咧？ 嗱，如果係做到啲類嘅，一定係大啦，肯定100%大啦。第一，業務上我哋可以12位啦，資格咧。而家我哋喺呢个佢亦都放宽我哋100%嘅座位啦，同埋我哋可以上限去到180人啦，咁对我哋业界帮助咧，确实系好大嘅。 嗯，系，其实政府几个措施咧，即系都系即系尤其是私类 D 类啦，都系希望尽量鼓励啲员工打针噶嘛。咁你自己嗰度而家你个员工打针嘅情况系点样啊？而家 嗱，员工嗰度咧，我哋90%打针噶咋，已经打晒噶啦。 嗯， 大约98%噶，喺只系差一两位咧，嗰啲年纪较大啊，嗰啲咧医生证明佢咧系打唔到嘅咧，就做7日一次核酸检查啫。 嗯， 其余嘅都打晒两针噶啦，我哋即系大部分员工咧都打咗两针噶啦。喺业界如果登记得做私类嗰啲咧，都已经90%系打咗两针噶啦。 嗯嗯嗯，咁员工都肯配合嘅，系咪系咪啊？ 系100%配合员工， 即系愿意打嘅。 即系我哋叫做大家唇亡齿寒啦。因为而家喺业界，我哋亦都困难经营，员工都亦都了解到我哋经营者嘅困难嘅。 嗯嗯，即系愿意配合嘅都吓。 系愿意配合，100%愿意配合。 系咁嗱，但系我哋睇翻咧嗰个 C 类 D 类咧，除咗你员工嗰方面咧，啲工友要打针啦，咁啊都市民都要噶嘛，系咪？即系嗰啲即系嗰啲顾客啊。咁啊，顧客嗰方面你點樣可以咩咧？點樣可以即係check 佢打針未啊？嗰啲即係有冇具體執行有冇問題嘅？ 啊，因為具體執行咧，亦都有些困難啦。始終啊，人哋俾唔俾你知道咧，亦都係有個困難啦。佢啊係唔俾你知道都冇符，咁變咗咧，我哋業界咧，我哋自己鋪頭咧就100%打曬針啦。 嗯， 咁我哋即係老實講，而家嚟緊我哋喺呢個。而且小下個禮拜咧，我哋都會推出一個，即係我哋喺8月1日到咧，我哋都會推出嗰、那個7月15日，我哋開始推出個7月7日啊嘛。 嗯 打曬針咗嘅人客4位嚟到，就我哋係1律7折俾佢。呢、這個亦谷到咧，因為一個市民大家接種打針嘅意欲咯。 嗯下個月開始推啊。 在7月15日开始实行的。 这个是不是你们自己的业界一起做 的？我们自己业界是自己共同是即是大家一个即是支持政府啊同埋推广一些我们希望亦都政府有那个5000元消费券啊那我亦都是自然大家来催谷下咯叫做。 嗯嗯，喺阿梁振华，我哋见到最近咧，即系喺啲食肆里边咧，即系尤其是遇咗啲假期嗰啲咧，其实我哋睇到嗰、那个都唔错嘅生意都，其实你会唔会感觉到好似都开始都复苏紧嘅咧？或者其实表现都唔系差嘅，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或者个观察里边睇到， 即系自从行咗私餐之后咧，我哋喺个早市啊、午市啊，或者下午茶啊。溫泉嗰陣時咧，確實我哋個生意額咧已經係恢復翻以前嘅80-90%噶啦。 哦，咁唔錯咯喎。 係啦，咁但係夜晚嗰度咧，最主要咧，因為我哋好多中式酒樓啊，大嘅，佢哋主力做呢個宴會啊，同埋而家我暫時我哋都冇法子做到宴會啊嘛。 嗯嗯嗯。 因為宴會上限得20人啫嘛。 係。 所以我哋暫時未做到宴會， 即係對你業界嚟講，就係呢啲宴會就主要係即係真係盈利啊，生意就幫助大啦，係嘛？ 啊！係因為100%啦，我哋因為宴會啊，嗰、那個銀碼又大啲啦，兼夾我哋主力啊都係做宴會咯。 係，咁而家宴會可唔可以喺話係你哋個業界嚟講，基本上係停曬嘅，會唔會啊？有冇辦法可以做得到啊？有冇啲例子係可以真係做得到？即係招呼足呢個100人 嘅，因為政府上限宴會每一個分群咧都係得20人啫嘛。咁20人談何話做到宴會咧？ 嗯， 系100%做唔到啦。咁我哋而家只有希望再嚟 D 餐啊。咁我哋希望亦都政府放到上限180人。我睇下再过14日，如果系 真係再有零確診嘅，政府或者放寬，係支撐我哋員工打曬兩針啦，咁啊人客唔使打針啊，做翻安心出行啊咁樣啊，叫做放寬我哋咯。 你所知而家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宴會嗰啲都好少嘅啫，係咪？應該係。 是做不到啊，因为上限都20人而已，怎做到宴会呢？政府 是好啊，好啊，那就麻烦你先啊，梁振华。 好啊，好啊，好， 是麻烦你。咁啊，我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嘅。咁啊，政府咧就希望咧能夠喺 C 同埋 D 類裏面咧嘅食肆咧就能夠再放寬啦。咁啊，當然亦都係要視乎嗰個即係員工同埋食客嗰個打針嘅情況嘅。咁啊，但係我哋都有啲數字可以睇到嘅，就係目前嚟講咧，做到 C 類嘅餐廳咧其實係不足1000間嘅。咁啊 ，D 類咧就只係得19间添嘅啫吓，咁啊 C 加埋 D 咧，咁食店咧只系占全港嘅所有食肆总数嘅5-6% 啫。咁啊换言之咧，就话咧就系 A 同 B 类咧 ，A 同 B 类主要咧就系冇特别嘅打针嘅措施嘅。咁咧就而家嚟讲咧，只系一台咧就系增加到可以4人。咁咧就但系咧就当然有好多其他限制啦。咁即系如果你系想能够做得个生意比较大啲咧，尤其是头先阿梁振华所讲咧，能够真系有宴会嗰种咧，就相信难度真系好大啦。咁大家对呢啲话题咧，如果你有兴趣或者系业界嘅话咧，你有啲咩意见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我哋再继续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一连几集再讲英文嘅口语嘅文法 question tag。我哋所谓用 question tag 咧，我哋要喺原本嗰个陈述嘅句子里面咧，去抽出一个辅助嘅动词出嚟先得嘅。譬如我俾个例子你，我如果话 he's going home， 佢翻紧屋企 ，he's going home， 个辅助嘅动词抽出嚟就系 he is going home， 佢 is 咧。就是我们的辅助动词了。抽了个辅助动词出来，跟住再将它，如果本身是正的将它变成负，如果本身是负的将它变成正。Okay? He is going home， 所以后面呢个 is 变了做负就变成 isn't， 所以我们 he's going home， isn't he？ 他现在回家是不是这样。Okay, he's going home， isn't he？ 给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he loved her， loved her。Pas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的一个他曾经是爱他的，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呢？ Simple past tense 呢，我们尝试去抽取辅助动词呢，虽然我们见不到了，不知 he is going home 的 is 在这里了，我们抽取的动词就是呢个 did 来的，其实 he loved her， 所以后面呢 didn't he， he loved her， didn't he。好啦，再俾多个例子，譬如我话 he would love it， 譬如我送呢个礼物俾人啦，跟住我问身边嘅朋友，喂，佢应该会中意呢件嘢噶 ，he would love it， 跟住后面咧 would， 因为个 would 系辅助动词啦，相反咗佢咧就系 wouldn't he，okay would love it，wouldn't he？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由峰同大家傾緊嘅咧，就政府因應香港咧都有15日嘅清零啦，咁咧就陸續咧有啲措施咧就都放寬咗嘅。咁但係對於個院舍探訪同員工嘅檢測安排裏邊咧，就政府亦都有另一種嘅做法嘅話，咁我哋睇翻少少背景先啦。咁我就話咧，就直至到6月15日咧，就估計大約咧有30%嘅院舍員工咧注射咗咧係最少第一劑嘅疫苗嘅。咁啊比例上面咧就同香港大概差唔多啦。咁但係同呢個達至到呢個防即係 群體防疫嗰個注射咧嗰個比率咧，仍然都有一段距離嘅。咁所以咧，按照呢個勞福局局長羅志剛嘅講法咧，就話咧，就喺6月18日咧，政府就公布咗一系列嘅措施啦，就希望咧能夠多啲院舍員工咧係能夠有接種呢、這個疫苗嘅。咁呢幾個措施裏邊咧，就包括咗咧就係會停止咧，就係喺2021年6月25日啊，或者個日期之後咧，接受強制檢測嘅院舍員工發放咧，就個津就會停止啊發放嗰、那個特惠津貼嘅。咁另外第二樣咧，就係喺2021年9月1日開始咧，亦都停止咧會支付咧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經營者同埋咧營辦人咧自行安排嘅檢測嘅任何檢測費用嘅。咁第三點咧，就係話即日開始咧，即係由6月18日開始啊，就為咗完成接種咧呢個新冠疫苗嘅院舍員工，就發放一個咧係特別津貼。咁基本上嚟講咧，就可以話咧係政府希望你能夠打針啦。就如果唔係嘅話，你哋做呢个检测嘅话咧，有啲津贴咧就可能会停噶啦。咁啊，到底呢方面咧，对一啲院舍嘅员工啊，或者佢哋经营者嚟讲咧，有冇咩特别嘅影响嘅咧？咁我哋就请嚟咗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嘅。咁就系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总干事曾纪南。曾纪南你好， 系你好啊！咁多位，咁多位观众好啊，主持好。 你好，你好。我啱啱听讲咗一啲背景先啦。咁你觉得呢个安排嚟讲咧，就对你哋有冇咩影响咧？或者系咪可以令到多啲你哋嘅员工系去接受注射疫苗咧？ 我首先会觉得呢件事系令到本身我哋个工友系一定个滋扰会大咗咯。 嗯， 即系其实由最初讲紧话14天。跟住變10天，到現在到後面又變翻14天，到而家又講到話啊，由25日開始又要變10天，甚至乎我聽到局長個講法就係話，可行情況下最好係7天一檢，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本身院舍人手已經非常之緊張緊絕啦。如果你仲要咁樣每7天做一檢，或者每10天做一個檢測嘅，其實人手拉扯得非常之緊要啦。第二就係話好多時間。院舍嘅工友其實工作時間比較長啦，嗰、那個檢測中心亦都唔喺隔離噶嘛，好多時間佢咪即係用自己嘅時間去做檢測咯。咁呢個其實你都係剝削緊工友嗰個休息嘅時間噶嘛。咁同埋我哋有啲唔係好明白政府嗰個成個防疫嘅邏輯嘅，因為如果你講防疫，咁以之前我係講緊100多宗嘅時間，佢都講緊都係可能14天一檢，咁但係而家其實我哋都見到啦，15天係沒有本地力確診個案，輸入個案其實都係個位數字啫嘛，但係反為而家我係見到嗰個防疫政策係比之前疫情叫做緊張嘅時間仲收得更加緊咯。 而家係7天啊嘛，而家係7天， 而家係10天，25日開始會係10天，咁然後將會去而家即係佢哋都鋪路緊，即係呢個亦都係政府嘅常見手法咯。即係佢之前都有講話最好7天一檢，咁最尾好似又行唔到啦，所以就褪咗落10天。咁而家佢再將佢放翻風話啊，譬如我係7天一檢啦，可行情況下，咁呢個我係覺得其實係政府係一個唔明佢解嗰個防疫嘅邏輯喺邊度啦。而第二個講緊就係話佢首先就話收咗嗰個檢測嘅津貼啦。其實如果我哋用緊局長嗰個講法啦，佢入面個網址都有提過噶嘛，啊話會呢一個員工會領取津貼而不願接種疫苗，咁呢個其實佢係咪即係暗示緊員工會貪嗰200元嘅檢測津貼而唔去打啲注射疫苗，所以我而家就要取消佢，等大家一齊去打疫苗啦。即係第一，我覺得呢個係抹黑緊前線嘅工友。即係我哋啱啱其實都係啱啱頭先有工友打上嚟話，都反映緊呢個問題。佢甚至覺得錢我唔要，我係退翻俾機構嘅。即係我係好多原因係唔接種疫苗，我身體狀況我亦都唔知道疫苗啲副作用。因為呢個都講緊係舊年12月嘅時間啦。其實我哋工會都落過去一啲叫檢測中心啦，都問過啊，如果第日有疫苗嘅時間，咁你哋會唔會都有擔心喺入邊啊？當時其實90%嘅工友，不論贊成與否，其實佢都係擔心緊疫苗嘅副作用啦。其實當時都仲未有科興死人啦、啊，未有科興死人啦、啊，未有呢啲咁嘅面癱嘅個案，即係嗰陣已經其實有一個擔心喺度，但係而家你個情況出嚟，其實我都覺得你嘅政府呢個舉動，你係為緊谷針去叫做谷針去叫做變相懲罰一啲 唔肯接种疫苗嘅员工咯。 嗯，嗱咁但系就即系政府已经宣布咗噶啦，咁啊即系话喺6月18号嘅宣布就话，即系有啲咁嘅津贴咧，即系帮员工即系做检测嘅会停噶啦嘛吓。咁啊，尤其是譬如话由9月1号开始咧，即系呢个检测安排呢个任何嘅检测费用都停埋噶啦。咁呢方面会唔会影响到员工嘅咧？即系或者系你点样取舍咧？会唔会觉得？即既然是咁啊，不如打針啦，就唔使咁麻煩啦。咁同埋打針反而政府有特別津貼噶嘛。咁或者係啦，會唔會有啲影？即係會唔會令到佢哋即係可能有啲你哋嘅工友可以即係願意去打針咧？ 我覺得嗱，即係叫做真係要打嘅係一個叫無可奈何咯。你逼到埋嚟，咁我究竟係打針，還是係究竟我要？每次240蚊咁去做一個檢測咯，即係呢個我覺得你根本上就係喺工友冇得揀嘅情況下去揀啫嘛。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話，當如果你都唔安排嘅時間，我哋亦都有一啲叫做去過院舍比較偏僻嘅工友，即係我哋反映啦，佢一出一入其實要3个钟头去做檢測嘅喎。 系啦，佢如果咁麻烦嘅，点解唔去打针咧？或者譬如话你哋嗰啲，譬如话负责嘅即系管理层嗰啲，有冇话即系既然如果系咁噶啦，不如打针啦咁？有冇做翻呢个咁样嘅要求咧？ 暂时都未系好明目张胆地讲话，哎，你哋叫啲员工去打针啦，不过佢鼓励啦，或者就系话啊。打針有啲機構已經出咗，津助院舍嘅機構出咗就啊，如果你打針會有打針價啦，所謂嘅亦都有政府安排嘅800蚊津貼啦。但我諗等等呢啲其實都係疫苗本身係有唔同嘅考慮噶嘛。但係而家你係用800蚊叫做買起咗員工嘅風險咯。即係我俾咗800蚊你噶啦，你自己去決定個風險承唔承擔啦。即係風險就轉嫁咗身上咯。 好啊，唔該曬先啊，曾紀南咁嘅時間咧，要天青啊新聞同埋交通啦。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去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第七路。英镑兑美元 1.388， 欧元兑美元 1.19， 澳元兑美元 0.75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8。 港金报16,46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21美元，卖出1,785.06美元。港汇指数101.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七潭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去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近住碧街。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对沙田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部花园。窝打路对沙田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丁九。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喺龙富路近住蝴蝶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想啊，个影响一定大噶啦，即系香港，特别是香港行呢个普通法咧，即系当我哋即系法律定立咗之后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案例会对之后嘅之后有关嘅其他案件嘅判决都会有影响。 嗯， 咁所以点解呢单案件咁轰动或者受到注视咧？就是、因为第一单包括即系究竟点样样审啦。包括是不是一定要有陪審團呢，現在就知道是不會有啦，包括接下來那個判案那個即係未緊判詞嗰個內容會係點樣樣？每一樣咧都會影響未來咧，即係港區國安法咧，香港執行嗰陣時咧嘅一啲執行嗰個細節嘅，咁所以一定係轟動嘅啦。咁當然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即係陪審團呢樣嘢啦。咁其實我哋睇翻即係啲判詞嘅摘要咧，其實都提到一樣嘢，即係話講緊咧就係話首先就係律政司真係有呢個咁嘅權力咧，去話唔設立呢個陪審團嘅要求，唔設立陪審團嘅，同埋咧就係講緊咧就係話唔係話一定要有陪審。团咧，即系嗰个判案咧，先系公平公正嘅。咁呢样嘢就好清晰咁样回应咗，即系社会嘅一啲疑虑咯。我相信 系啊。咁嗱，陪审团呢样嘢咧，咁相信你香港人嚟讲咧，都唔一定系陌生嘅吓。即系大家好多时平时听审啊，或者甚至你自己都做过陪审团啊，都唔出奇噶。咁啊，但系呢件案件里边咧，到底其实设唔设陪审团咧，嗰个分别咧，或者个重要性在边度咧？咁呢个咧，我谂都系牵涉到一啲法律嘅观点啦，或者法律界嘅人士可能都要帮我哋去解释下啦。咁啊，但系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如果对呢件案件有关注啦，或者都想表达你意见咧，系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咧，同我哋参与个讨论啦。咁咧就系大律师阿黄宇日啦，喺度噶啦，黄宇日你好， 系黄宇日你好， 系你好。 是啊，我哋啱啱讲緊呢就呢个唐英杰呢件案呢就听日就开始喺高院就审啦。咁亦都作出咗个决定㗎啦，就係、是、不设呢个陪审团㗎。咁啱啱我同阿金文峰我哋倾过呢，就话到底设唔设陪审团呢件事呢，都係今次呢个案里面开审前啦。咁一个重要嘅争论点嚟㗎。咁啊黄宇日你就係作为法律界，可唔可以同佢讲讲呢，其实陪审团呢样嘢呢，喺啲案件嗰个审嘅即係审理嘅时候啊，到底有同冇有冇咩特别分别嘅咧，或者个作用喺边度嘅咧？ 咁其实陪审团嗰个最大嘅特色就系佢系嚟自社会上唔同嘅阶层，咁系喺一个随机挑选嘅形式挑选七至九位嘅冇受过法律训练嘅人士啦，咁就系代表住社会大众嘅一啲嘅观点咁样咯。咁佢陪审团嘅喺一个审讯刑事审讯嘅作用里面做嗰个就系嘅事实裁决。咁所以分咗个角色咧，就系法庭即系法官啊，主审嗰位法官啊，佢就会做法律上嘅裁决。咁然后至于事实上嘅裁决咧，就会由陪审员去作出嘅。咁而呢一个有罪同埋冇罪嗰个嘅裁决，亦都系由陪审员作出咯。咁至于陪审团最大嗰个特色，正如我刚才所讲，就系佢系喺一个随机挑选嘅形式，喺一个代表住社会大众嘅价值观同埋一啲嘅睇法，即系一啲生活经验同埋智慧。咁亦都係冇受過法律訓練嘅一啲人士，係做出一個所謂集體智慧咁樣咯。 即係普通公民啦，我哋講係叫做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英文叫做 lay membership 啊。 系，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啱啱你提到，即系可能听众都有兴趣，即系法律裁决同埋事实裁决，其实两者嘅分别喺边度咧？有冇啲实际例子可以话到俾我哋观众听听众听？ 譬如举个例，一单强奸案，咁喺法律上乜嘢构成呢一个同意 consent？ 咁呢个系一个法律问题啦。咁而喺呢一个案件里面，嗰、那个事主有冇俾到同意，有冇俾到 consent？ 咁呢个咪系一个法律议题咯。唔系呢个系一个事实议题咯，即系有同冇俾到 consent。这个就是一个事实议题啦。咁而一个被告人佢裁定有罪定无罪，咁就好取决于到底嗰个事主系有冇俾到同意咯。 系啊，黄宇日，我想问一问咧，譬如话今次里边咧，譬如以翻唐英杰案做个例子啊，咁啊，点解辩方系要咁坚持用呢个陪审团嘅咧？你觉得即系个理据啊，背后有冇咩特别嘅含义或者个想法喺背后嘅？其实？ 我就冇办法揣测到嘅，咁但系我谂大家生活喺同一个社会都明白点解一个被告人想要陪审团，咁而案例里面都有提到嘅就系即系有阵时你会担心就系如果冇陪审团嘅话咧， 有機會出現一啲制度上嘅偏頗嘅。個意思就係話被告未必會信，即係信納或者係有信心咧，嗰、那個法官能夠係抵受得到一啲外間嘅壓力，咁去即係可以完全不受干預地做一個裁決咯。咁、但係當然即係喺呢一個唐英傑呢一個司法覆核案件裏面，其實嗰、那個被告即係申請人一方咧，接納咗不論係陪審員還是係法官審訊都好啦，佢都會有一個公正嘅裁決嘅。咁、但係我諗即係長遠嚟講係一個制度上嘅問題，就係、即係首先就係、律政司司長作為檢控一方有權出一個證明書，就變相係決定咗到底有陪審員定冇陪審員啦。咁、再加上就係一個指定法官嗰個制度，我諗兩樣嘢加起上嚟咧、就會變咗個公眾觀感上就冇咁好咯。 係都想問一問啊，即係其實有冇陪審團呢樣嘢咧，算唔算係案例嘅一部分？因為我哋都知道普通法裏面成日都講到嚇案例，即係一個先前案例咧，就可能會影響之後其他同類型或者相類型嘅案件嘅判決嘅。咁會唔會話啊？今次如果不設陪審團啊，或者第或者都去到上訴法庭都話不設啦，咁會唔會之後稍後相同或者類似嘅案件咧，其實都會唔設陪審團咧？ 咁又好難咁一概而論，因為其實每一個案件。律政司司長都會審視，即係如果去到高等法院嘅話，咁佢都要審視到底佢有冇理據去出嗰個嘅證明書。咁如果你話即係今次本案出嗰個證明書相同或者相似嘅理由係適用嘅，咁我相信佢會出嗰個證明書咯。而呢個證明書亦都基本上係喺法律上冇辦法被挑戰。 嗯，系啊，阿黄医生，我亦都注意到咧，即系话，上诉庭嗰个判词嘅时候咧，佢有讲到嘅，佢话咧就根据涉及呢个反恐罪行嘅英国案例咧，咁啊判断系咪用采用陪审团嘅时候，可能要考虑一啲国家机密啦、外国势力情报啦，同埋关于陪审员同家人安危嘅敏感资料等等嘅，咁啊不宜公开披露或者由控方喺审讯前咧同被告讨论嘅，咁啊上诉庭都引用咗呢啲咁样嘅参考啦。咁啊，其中咧就我哋知道咧，用唔用陪審團嘅時候都有提及到話係關於用啲陪審員跟同埋家人啊個安危嗰啲嘅考慮嘅。咁啊，你自己作為個法律界嘅觀點或者角度去睇咧，即係如果用香港用翻呢個咁樣嘅例子，或者其他地方咧，我哋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審呢啲咁樣牽涉到國安啊或者係等等嘅時候咧，會唔會多數都係傾向於唔用陪審團？可唔可以係咁樣嘅歸納到一個咁樣嘅出嚟嘅？即係個觀察。 應該話你有得呢個制度嗰個設計喺度係即係律政司司長可以出個證明書，而佢今次出證明書嗰個理由呢，基本上都大部分或者好難諗到一啲案件係唔適用嘅，如果牽涉到講法。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個制度個設計上就你預示得到律政司司長將來嘅案件都好大機會會係同樣地出呢一個證明書囉。应该话你谂唔到一个理由，佢会唔出咯。 即系依个正如头先讲咧，即系虽然系唔系话一定有一个先例喺度造成嘅，但系即系按照你头先咁讲咧，如果佢用咁嘅理由咧，用个证明书咧，就可能以后都多数唔会有陪审团噶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我又唔敢咁武断讲，不过如果你从一个逻辑分析去推论嘅话，如果佢呢一个案件里面所用嗰两个理由是其实即是大家心中有数啦，到底在同类型的国安法案件是不是都适用呢？如果是的话，那我看不到什么理由他会在其他往后的案件不出这个证明书。 你都有啲即係頭先阿宏宇啊，你都同我哋講過啦，即係關於一個所謂即係事實同埋法律嘅裁決啊，法律裁決同事實裁決。咁喺個法庭裏面咧，即係譬如咪有陪審團組成嘅時候咧，有冇曾經會出現過真係嗰個法律裁決同事實裁決係有差別嘅，而且好明顯嘅？咁到時當時其實應該可以點處理㗎？即係個法庭。 我諗有一個誤解喺度，唔係存在話法律裁決同嗰個事實裁決有差別，而係當有啲法律議題係需要爭議嘅時候，喺就算係陪審團審訊，都係由嗰個法官去裁定嗰啲法律議題係應該係點樣裁斷咯。咁而佢就會俾一個法律上嘅指引嗰啲嘅陪審員啦。咁嗰啲陪審員咧就要 根據呢一啲法律嘅指引去應用喺嗰、那個佢哋嗰個事實裁決上，咁就做出個事實裁決，然後去決定嗰個被告人有罪定無罪咯。 嗯，即係話按照法官俾佢嘅法律指引， 係啦， 去決定嗰個事實裁決。 去將嗰啲法律應用喺佢哋嗰啲事實裁決上，然後就達至一個有罪或者無罪嘅裁決。 係，所以呢個裁決都到最後係陪審團作出嘅。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簡嚟講三部分啫嘛。個法律係啲咩咁就法官去裁決啦。個事實係啲咩又係陪審團裁決啦。將個法律應用去個事實上，然後達至一個有罪或者無罪嘅裁決，咁呢個咪都係陪審團嘅嗰個功用咯。 嗯，如果陪審團係決定咗嘅話，就法官係唔能夠有異議噶啦，係咪啊？即係呢個制度上 冇㗎，冇一個異議嘅機制，亦都陪審員係唔需要俾理由嘅。 嗯，即係我哋睇戲或者睇電視劇咁，即係個陪審團嗰個代表起身宣布咗，咁就係一個最終嘅決定嚟㗎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當然是律政司在某些情況下是即是應該說是被告人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上訴到的，不過律政司呢就沒辦法推翻一個無罪的由陪審團達至的裁斷。 嗯，明白。 都想問多少，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保障被告人是大一點的，你可以說。 嗯， 是。都想問多少少呢，即是那個陪審團的機制，即是我講緊非國安法的案件呢，即是大家我理解呢，就是說即是譬如原訟法庭就會比較常用的，即是陪審團。那樣其實如果即是其實控方或者辯方在原訟法庭裏面有沒有機制說我不想要陪審團，有沒有可不可以這樣做的呢？ 其實有一個誤解在這裡，在香港那個法律制度底下呢，只有高等法院的審訊才有陪審團的，而在本身未有講法之前呢，就所有的高等法院的刑事審訊呢都是陪審團審訊的，就沒有例外的。 嗯，即一定會有的。 是的。 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個訴訟裏面呢，即係頭先都提到啦，即係關於用呢、這個陪審團呢個制度，因為係其實來自一般嘅普通公民嘛，即係黃宇你都講過呢啲 lay members 係嘛，即係我哋叫做係。 係啦，係啦。 咁換言之呢，即係話其實如果有呢個制度嘅話呢，就其實係反映到一個民間或者一般市民嗰種傾向意見係會多啲嘅，可唔可以咁講呢？即係呢個案件嘅裁決嘅時候。 應該話係就係佢，我哋法律上視佢為代表住一啲嘅民即係普通公民嘅一個集體嘅智慧同埋集體嘅生活經驗咁樣咯。咁即係我哋英文或者法律上嗰個術語就係佢呢七至九個人佢哋嗰個集體嘅裁決就代表住一個 reasonable person 啦。 咁呢個係咪普通法嘅系統或者普通法嘅司法程序裏面都仲係常用嘅，即係關於陪審團呢個制度？ 係，譬如英國啊嗰啲即係英聯邦嘅地方起刑事審訊都係即係常用啦，尤其是係當牽涉到一啲嚴重嘅案件，即係會達至到一個可能係好。即係譬如謀殺縱火強姦呢啲會有機會達至到一個好長嘅刑期嘅一啲嚴重嘅罪案咯。 咁但係國安呢種案件又唔係純粹嘅刑事啦，即係講咁講。咁我都係想再問一問，頭先都略為問過下，即係到底其實外邊嘅嗰個慣有冇一種即係叫做慣例嘅，譬如審呢種嘅時候咧，就唔會用陪審團呢種咁嘅制度噶啦，係咪有咁樣嘅做法多啲嘅？ 首先我冇嗰啲統計數字喺手，其實我就答唔到呢個問題。第二就係、是我理解就係外國都有啲，譬如涉及到恐怖活動或者係國家安全嘅案件，係會有一啲嘅機制去唔需要陪審團審訊嘅。咁呢個係無可否認係有呢啲制度喺度咯。咁但係佢嗰個制度。是不是好像香港现在这一套的制度，那即是不是都是律政司司长出了一个证明书就是可以是无陪审团呢？那就因不同的地方而有不同的制度咯。那所以你说是不是很普遍，我不敢这样讲，因为我没有那个数字起手。 係明白。但係阿楊宇仁嚟睇，亦都提咗個觀點，都值得我哋即係參考下。即係你因為講到咧，而家國安法嘅案件咧喺香港咧，第一咧法官就係由行政長官指定噶嘛。咁然之後咧就用唔用陪審團啊呢啲咁樣嘅程序，都係律政司決定噶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我哋覺得即係行政機關喺呢個過程裏邊個參與其實影響係好大嘅？係咪咧？ 是的，即是在那个广法那个制度的设计上是的，因为即是我想强调的就是如果你将两样东西拼在一起来看呢，的确无可避免令到公众的观感上是会即是削弱了他们的信心。咁当然我想无人敢讲话三位法官审讯就一定是不公正，即是无人会敢这样讲。咁但是如果你将这个撇除了陪審團的權是在律政司司長度，而再加上那個指定法官的權在行政長官那度，這兩件事加在一起的時候，即是無可避免地令到公眾的觀感上是會削弱了他們對這個審訊的公正性的信心。 好啊，那麻煩你先啊，黃宇日。 麻煩你。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大律師啊黃宇日，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聽日就正式會開審噶啦，咁啊係呢個唐英傑案啊，咁係應該係首宗咧關乎到港區國安法嘅案件嘅。咁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嘅，金文峰嚟睇，聽完之後呢個法律界人士啊，即係黃宇日嘅解釋之後咧，你會覺得即係會留意邊啲方面咧？即係呢個案件裏邊即係開審之後。 我反而第一点咧就系想讲翻，即系啱啱其实你最后都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包括行政长官同埋律政司司长喺成个案件里边，即系包括高控唔控告啊，包括系设唔设陪审团个参与好大。其实可能某程度上就系体现咗，即系而家中央一路讲紧，即系香港系行政主导。即系当然嗰个审讯嗰阵时咧，依然嗰三位法官咧都系独立审讯嘅。咁但系咧喺之前嗰、那个即系一啲设计里边咧，佢都加入咗好多行政主导嘅嘢。咁第二样嘢，我谂就系国家安全嗰样嘢咧，好明显。我如果大家记得咧，一开始有提到港区国安法嗰阵时咧，甚至系有人提到啊，究竟呢啲案件应唔应该喺香港审啊？俾唔俾香港嘅法官审啊？会唔会系应该系翻去内地嘅法庭審，或者係內地派一啲法官嚟審，嗰陣時有好多好多呢個討論。咁到最後咧，咁啊而家我哋見到啦，第一單案件啦，卒之咧都係由呢個行政長官指定嘅法官留翻喺香港嗰度審。咁我覺得呢個某個設計上咧，即係可能叫做一人有一步啦，即係話可以俾翻你香港法官審，但係咧就不設陪審團啦，即係等，因為呢樣嘢可能喺中央角度嚟睇咧，國安法咧或者國家安全呢樣嘢咧，並唔係一個公眾即係可以認知到咁多，即係包括啱啱講到啦，可能呢單案件就未必真係涉及到咁多機密嘢啦。咁但係可能未來嘅案件可能涉及到一啲機密嘢啊等等咧。我諗中央嘅屬意可能都係即係希望由法官去審理翻，而唔好加入咁多嘅公眾意見喺裏邊。 係啊，正如頭先提過咧，就起碼即係而家控方嗰方，即係辯方嗰方面，起碼都接納，即係覺得三位法官咧，起碼都應該可以做到一個即係獨立啲嘅，或者係客觀啲嘅判斷先去審理件案件嘅。咁好啦，先聽一時新聞先啦，翻嚟再。 包括美國疫情源頭、美國抗疫不力嘅原因同責任等，中方亦都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敦促美國配合調查，提供透明嘅資料同管道。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嘅消息。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嘅出口。重复一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对出有坏车啦。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另外，较早时啦，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咧，佐敦道去加士居道嘅龙尾就排到渡船街。 另外两线去红隧的车龙啦，龙尾分别就在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去红隧九龙入口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啦，就排到去浙江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的，龙尾一路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繁忙，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时近住窝打老道口就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所以车龙就消化紧，一带比较多车一些。另外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那边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就是刚才提过近住伟华中心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美城苑和沙田岭隧道的出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屯马线咧即将会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四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咁我有屋企人咧喺需要翻工嘅，咁因为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嘅。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送，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新聞 Tony 都想跟大家談你的話題，也是最近都很多人講的，報道裡面都很多金文峰，就是關於《蘋果日報》的、 嗯、 或者先問你先，金文峰你自己有沒有看《蘋果日報》，或者 其實我 是讀者之一？ 其實我也有訂的，即我自己經常都覺得即你即無論你是不是從政，又或者自己即對社會時事關心，其實應該就不同的媒體的想的建議、見解都要看的，你才可以即、嗯、即無論你同不同意他都好，你都是應該去了解的、 嗯、 是的，特別是我們有一句說話的嘛，即你特別要了解你的敵人嘛所以你更加要即看多一點，想想他們、那個、即他們的整個論點有沒有邏輯的謬誤，有沒有事實上的錯誤。如果你不看別人，那你怎麼知道別人有沒有講錯話呢？ 是的、嗯為什麼呢？即因為大家如果看開《蘋果日報》或者都有留意這件事、嗯、都知道就應該就快都沒得看了、嗯、到了《蘋果日報》這件事裡面，大家可能都是他的讀者或者對這件事都關心，歡迎你打來18723111，稍後我們會繼續討論、嗯、也都有位嘉賓參與一起會給他的意見的。這件事我們都講一個背景先、嗯、就是這個警務處的國家安全處6月18日就落案，就檢控了傳媒的行政總裁張劍鴻，就總編輯羅偉剛也都 向蘋果的三間公司就是派呢個檢控書咧，就控告佢違反呢個港區國安法第29條啊，就係話咧係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嘅。咁啊，個案情就係指咧，就係被捕人士咧，就係涉嫌咧係串謀通過咧，就喺《蘋果日報》刊登數十篇文章咧，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啊，咁啊呼籲外國對香港特區同埋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實施個制裁或者敵對行動，咁亦都喺網上報道啦，就危害國家安全。咁呢個咧，亦都可以講係港區國安法之後咧，就係第一家嘅媒體啊，就遭到呢個咁樣嘅處分啦，可以講係啊，即係咁啊，但係咧就我相信最主要咧，亦都係關於凍結佢嘅公司財產呢方面咧，就對我諗個公司嚟講個打擊最大啦，而且做得最直接啦。因為頭先講咧，凍結咗佢三間公司嘅罪行咧，相關嘅財產咧就係達到1800萬嘅。咁啊，佢嘅公司就自己講咧，就凍結咗資金，就基本上你營運啊、員工出糧嗰啲都冇啦嚇。咁啊，基本上咧就嗱，而家有兩個講法㗎。金文峰一個咧就話咧，就因為佢好多員工已經辭咗職啊，走咗啦。咁啊，可能咧就基本上頂到唔知聽日都得。唔得嘅星期三，咁亦都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就《蘋果日報》自己本身啲消息人士講啦，就可能可以捱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啊咁，咁但係都係不外幾日之間嘅事啦 嚇。都係因為其實佢哋都要睇下究竟員工辭職個情況嘅，咁如果真係大規模咁樣走咧，其實佢哋唔係話唔想想捱都捱唔到，因為冇人寫嘢，冇人出片咁樣樣，咁想出多幾日都冇，咁所以呢樣嘢我諗佢哋都要再觀察員工嗰個第一辭職嘅狀況啦。咁我諗啱啱都講到啦，資金嗰個情況就。大家都明白噶啦，即系凍結咗，咁就冇就冇噶啦。相信銀行亦都唔會話輕易，或者政府亦都唔會輕易話，即系佢哋咁樣一封信過去咧，就話唔凍結你啲資金噶啦。相信佢哋都掌握咗好多證據，先會決定去做呢個拘捕嘅。 嗯，係啊。咁大家如果對呢件事咧，就或者啲《蘋果日報》咧，即係到亦都真係到尾聲噶啦，相信都係嚇。咁啊，對呢件事裏邊，如果你都有你嘅意見咧，或者你都係讀者，或者你可能係一個觀察呢件事嘅人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咁嗱，呢件事咧，除咗系一个新闻自由啦，或者香港人都关注嘅话题之外咧，喺国际上都引起好大嘅关注嘅话，咁咧就美国嘅国务院咧就喺21号咧就发表咗个声明咧，就话系高度关注咧就香港特区政府选择性执行港区国安法，就形容嘅执法方式咧就黑人挺民啊，咁同咧系任意系针对一啲独立嘅媒体啊，就去即系进行一个即系俾啲行动佢哋啦，即系对。外交部咧就驻港特派员公署咁今日咧亦都发表个声明咧就反驳啦，咁就话咧系近日美国一小撮政客同埋机构咧就打住新闻自由嘅幌子，咁啊一再抹黑香港特区政府咧依法对苹果日报采取行动，同埋公然干涉香港同中国内政啦。咁啊呢啲外交辞令咧，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都系嗰啲说话啦， 都系嗰啲噶啦吓。咁啊，但系好啦，金文峰，你觉得今次呢件事里边咧都有啲人同关于个新闻自由？嗰、那個角度去講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今次呢、這個《蘋果日報》啦嚇，即係咁嘅被咁嘅即係將佢停運噶啦，咁即係都好快。其實對個新聞自由本身呢個議題相關有幾大，同埋你覺得係咪即係對真係香港嘅新聞自由嘅打擊咧？ 嗱，我反而想由呢、這個即係美國嗰邊有一個批評，就話正選擇性執法呢個開始講起，因為你話佢係咪？嗱，佢條紅線就好清楚噶啦，而家咁，但係咪選擇性執法咧？我反而唔係，我覺得真係佢而家就總之係過咗條紅線咧就執法。即係你譬如之前亦都有啲政治人物，因為譬如去到外國就要求外國政府去制裁香港，咁啊佢哋亦都係執咗法啦。咁啊，而家如果佢哋用同一原因，如果一份報紙真係有呢啲咁嘅文章，又要求外國嘅政府去制裁香港，咁其實佢理應。就係執法咯。如果佢唔執法咧，就變咗選擇性對當之前嗰啲政治人物去執法咯。咁所以你話嗱，你條紅線你同唔同意咧，已經畫咗落嚟噶啦。咁但係佢咧，我就睇唔到係選擇性執法嘅，反而佢係好清晰嘅。總之一過呢條線，你曾經叫過或者呼籲過外國去制裁香港或者制裁中國，咁基本上就係過一條紅線，咁佢就會去做嘢啦。咁呢個第二樣嘢咧，就話究竟係咪真係打壓新聞自由咧？咁當然有啲人係咁樣認為嘅，但係調翻轉嗱，我自己就有一個。位咧，我覺得佢叫做得有啲醒目嘅咧，就係話佢今次冇直接打壓蘋果，佢冇叫你執笠，佢係凍結咗個户口。咁嗱，只係啊，咁你覺得營運唔到嘛？咁你營運唔到，咁你有人自己辭職，自己決定唔去繼續去做啦。咁呢個係自己一個傳媒機構或者傳媒員工嘅決定啫。但係從政府嘅角度嚟講，佢冇叫過一傳媒 去閂門，冇叫佢一串門，唔好再營運或者唔好再出紙喎。 嗯，係啊，嗱，今次件事件裏邊咧，到底係咪選擇性嘅執法啦，同埋同新聞自由係咪有關係咧？咁或者你收音機旁邊嘅你對呢件事裏邊可能亦都有你嘅睇法咧。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又請兩位專家嚇，即係學者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件事啦。咁我哋就請嚟咗咧，就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啊蘇若基嘅。蘇若基你好。 系苏教授你好， 两位好。 系你话你啱听讲紧咧，就系关于苹果啊，苹果嘅命运啊，咁啊相信咧都呢个礼拜都明朗噶啦，而个命运应该都好清楚，就可能佢应该要停办噶啦。咁啊，苏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先，咁你觉得呢件事里边对香港呢个新闻自由啊，即系呢个形象或者新闻自由呢样嘢本身，你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即系有冇咩影响咧？你自己觉得？ 我谂喺观感上咧，就因为香港。不嬲嗰個新聞界咧，俾人嘅感覺係比較多元化嘅，咁你唔同類型嘅觀點都可以揾得到啦，咁以蘋果為例，佢係一個好鮮明嘅一個代表啦，咁即係如果冇咗佢嘅話咧，就俾人嘅感覺係嗰個多元程度咧係會即係減少嘅，咁而嗰個冇乜代替品嘅，而且即係我講緊傳統媒體嚇，即係傳統媒體嚟講咧，其他報紙咧係冇一份。是跟他那个即是做法立场呢是很接近的。咁所以整体来讲就好像收窄了那个言论那个选择性啦空间啦、即是那个多元化程度是减低了。 咁会不会有些人讲即是叫寒蝉效应啦、即是说你可能这样做了之后呢就起码在写文章啊报道啊或者好多即是红线啊嘛听呢度讲就即是不会即是冇咁放胆去讲即是一些敏感话题了。有没有这样的寒蝉效应啊你觉得今次这件事件之后 我想可能对于不同人有不同的睇法啦或者个感受亦都深浅程度不一啦。咁呢个可能是个别人自己的因应佢嗰个处境咧去考虑啦，反而喺媒体嚟讲咧，都未必会好大考，即系嗰个反应嘅。因为如果你睇翻而家以报纸为例，啱先讲过，冇乜报纸同苹果嗰个即系定位系即系好接近嘅，咁所以都寒蝉，喂，我都唔系个即系嗰个类别嘅，所以就 唔关我事， 觉得系啦，即系唔话。跟住到我咯，咁样唔会噶嘛，咁反而系一啲你话网媒或者其他即系类别嘅，就唔系传统报纸，咁嗰个咧反而就会近啲个感觉吓，咁而至于话个人嚟讲咧，咁就睇你即系嗰个即系言论以往个尺度空间或者你嗰个取态系点样样啦，咁所以唔同类型嘅人咧，对嗰个诠释或者嗰个感受。会唔同啊？有啲可能会多啲，有啲可能会少啲咯。 咁啊，苏教授啱啱你都提到，即系可能传统媒体上边咧，即系冇苹果就基本上冇其他替代品啦。咁今次做咗呢、這个即系拘捕之后咧，咁你觉得喺进一步，譬如喺呢个叫做social media 或者一啲网上嘅媒体嗰度，会唔会一个好都会引起一啲嘅变化咧？你有冇咁嘅谂法？ 嗱，我觉得另一個即時嘅比較有趣嘅一個現象，大家可以觀察咧，就係因為蘋果本身咧，尤其是佢嗰個網咧，係好多人睇嘅。咁即係根據一啲調查咧，咁佢係喺香港嚟講最多人睇嘅。咁如果佢係即係停辦嘅話咧，咁呢一班人即係呢班讀者個流向會係點樣咧？咁當然都應該有唔少人咧會走咗去網嗰度。咁就。变咗个网咧，系令到变成一个焦点啦。咁就会唔会下一轮即系会 杀到去啲网度啦？ 系啦，咁就系一啲网媒咧。咁我谂都唔少人开始即系有呢个睇法啦。咁反而就冇乜人可能转去其他传统报纸啊。咁所以个网系。真係下一波大家關注嘅焦點啦， 係啊，蘇若基頭都提到咧，關於個定位嘅，即係講咗幾次啦，即係話佢個定位係比較特別啲啊，或者即係喺個言論嘅選擇裏面，其中一個咧係蘋果嘅定位嘅。你作為研究傳播研究嘅學者啦，蘋果嘅定位係咩定位嚟嘅咧？即係點解會搞到今時今日變咗係咁樣嘅結果嘅咧？或者佢個呢個定位同其他我哋講緊呢啲嘅傳統嘅主流媒體有咩唔同咧？ 因為蘋果是佢創刊咗廿幾年啦，咁其實佢一開始咧，佢就都好不一樣噶啦，咁佢主要有幾個特色咧，第一就係佢係希望打破當年九五年嗰個報業嗰個滿局，希望出一份報紙咧係好有趣嘅，好唔同嘅，好創新嘅，咁其次咧就係佢希望辦一份報紙咧係貼近民情嘅，即係為香港人講嘢嘅。咁唔係話其他報紙唔同香港人講嘢，不過佢就好強調呢一點啊。再加上咧，係覺得要服務啲讀者之餘咧，佢求真之餘咧，仲要有用嘅啲資訊啊。咁呢啲定位咧，就同其他報紙咧係非常之唔同嘅。咁正因為佢要話我從香港人嘅角度出發啊，咁變咗咧，佢好多時就未必係站喺即係。對政府啊，對建制咧，有一啲同情個理解啊，咁好多時就持一個批評，甚至係呢、這個即係敵對嘅態度。咁其他報紙就比較少，或者個程度上冇咁緊要嘅。咁而呢個一路延續到而家咧，開頭九十年代冇咁緊要嘅呢個情況。咁但係可能去到近呢七八年。尤其是即係社會運動近呢七八年開始，呢樣嘢更加唔同咗，而嗰個社會尺度，成個香港政治嗰個環境、大環境係亦都改變咗咧，咁嗰個衝突矛盾咧更加突顯啦，咁就近呢兩年更加犀利啦，咁所以形成咗對蘋果嚟講咧係變咗一個矛頭。即係可能要即係可能要解決佢啦，咁樣 或者即係集中曬喺佢嗰度啦，啲矛盾。 以往係啦，以往就容忍啦，咁而家就真係要解決啦。 係，周教授，我都想問一問咧，即係你研究咗咁耐啦，即係嗰個關於報業嗰度咧，其實嗱嗰陣時，如果印象中咧，即係蘋果啱啱發起嗰陣時，有個類近嘅一份報紙叫做《癲狗日報》，其實都係類似有啲差唔多嘅風格，但係蘋果就彈起咗，但係《癲狗日報》咧就好快就冇咗。其究竟你覺得蘋果一開始的成功之道是什麼？為什麼可以令到它慢慢甚至成為即最多人看的香港報紙呢？ 蘋果和邊狗的分別呢，就是那個資金和那個實力啦。蘋果是那時候我記得是數以億計出來辦一份報紙，那個是很劃時代的。以往講辦份報紙你不是幾百萬啊，最多一兩千萬啊，那他是講拎幾億出來而他亦都有一些很新的想法呢，參考了外國的經驗，配合埋香港那個特別的情況，而即摸索了一條新的路出來而且佢真係好多好特殊、好創新嘅嘢，譬如話後尾搞呢個動新聞啦，呢個直情唔單止係喺香港創新，全球嚟講都係冇咩人敢做嘅，而亦都收到效果，即係吸引到好多人去睇嘅，顛覆咗成個辦報嗰種手法嘅，咁佢嗰種服務市民嗰種哲學其實就唔係新嘅，但係咧佢強調要配合到市民嗰種感覺。佢個感覺新聞學咁呢樣嘢就比較新亦都佢都即係做到出嚟，咁而呢樣嘢呢即係雙刃刀啦，有個好處啦，你即係同讀者同呼吸，但係呢有時呢會唔會為咗要去同讀者甚至要取悦讀者呢而去到過咗龍呢，會比較呢個線程呢會比較呢個誇大咗呢，咁呢個就亦都係蘋果以前有人批评佢嘅地方咯， 系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苹果日报》啊，即系到底佢嘅命运会点咧？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同自由风倾啊，或者讲下你嘅意见嘅电话咧，18723111。而家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啊苏若基嘅。咁啊，苏若基亦都想问一问你咧，其实苹果就1995年创刊嘅，咁咧期间咧佢好多政治事件里边咧，其实佢都扮演咗某啲角色嘅，譬如你六四啊，或者系即系每年嘅六四集会啊，咁啊七一游行嗰啲咁。咁啊，甚至我自己記得咧，就好多時嗰啲報紙啊，個頭條咧，即係嗰個 headline 啊，即係直頭係譬如明天維園見咁啊，依啲又係同傳統好唔同，以往我哋要客觀噶嘛，所以報導。咁佢呢種咧，直頭就係參與兼仲要呼籲埋嘅。咁嗱，呢種咁嘅做法，其實喺傳統嘅即係新聞或者傳播嘅訓練啊，或者各樣裏邊咧，你點樣睇佢呢種咁樣嘅角色？ 佢呢種咁樣嘅做法嘅咧，其實即係同佢今日呢個咁樣嘅情況啊嘅處境啊，又有冇關係咧？咁你自己作為傳播學者咧，點樣睇蘋果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佢參與政治嗰度發揮嘅作用或者扮演嘅角色？因為呢個角色大家知道好有爭議嘅，好多人都會批評佢，其實話你都唔係辦報嘅，你其實根本上係參與喺度即係所謂料即係搞事嘅啫。你點樣評價佢呢個表現咧，蘇玉基？ 嗱，當然佢嗰種做法咧係比較即係另類，同埋唔係好多人會咁做嘅。傳統西方新聞學咧就真係要講客觀持平啊、中立啊呢啲啦，特別係要將報導同埋意見呢個分開啦。你社論可以講好多嘢，評論可以講好多嘢，但係喺新聞報導咧嗰度就應該盡量要中立一啲，減少一啲色彩，唔好將啲意見擺喺報道嗰度。咁當然蘋果就唔係嘅，蘋果就報道都好明顯睇到佢嘅取態啦。咁呢點就有好大爭議啊。咁傳統嚟講就未必好認同呢種做法啦。咁但係咧，亦都有部分人可能中意嘅噃。咁覺得比較直接啊，表達到我嘅睇法啊咁樣樣啊。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傳統西方新聞嗰、那個即係啲原則嘅推崇嘅做法嚟嘅，咁而亦都因為佢呢種咁樣嘅手法咧，即係編輯報導手法咧，令到佢會即係變咗有一種講法就叫 advocacy journalism，即係佢係佢唔係話中立客觀嗰種，而係佢鼓動一啲嘢，咁佢鼓動一啲嘢嘅話咧，咁自然就會同呢個政府啊，同好多方面啊，同建制啊等等咧，就會有好多矛頭啦。咁亦都人哋會可能會批評佢，喂你咁樣唔公道啊，亦都太過偏頗啦嚇。咁呢個係原因嚟嘅啊。咁但係如果嗰個成個大嘅政治氣候咧係比較寬鬆或者係容忍嘅話咧，咁就出事個機會會細啲。咁但係而家，當個大氣話改變咗嘅話咧，咁你呢種做法咧就變成你嘅即係出事嘅一個原因啦，咁人哋亦都會針對你呢啲咁嘅做法啦。咁呢個就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之有一個關係喺度啦。 咁另外都有啲人講到咧，就是、黎智英其實佢本身即係蘋果呢個老闆啊，即係同泛民啊、同美國啊等等嘅關係嘅互動，其實都真係都幾多嘅。呢、這個都大家都知道或者睇到啦。咁呢方面嚟講，對辦報或者做新聞嚟講咧，譬如如果真係喺新聞學院咪討論佢呢個咁樣嘅個案啊，我哋會點樣評價佢？頭先你講咧，報紙本身就係一種所謂我哋叫 advocacy 啦，即係 倡 議啦，係啦。咁然之後咧，主持人咧又真係好多政治關係等等嘅。怎样去看他这样的做法呢，或者是好啊坏啊，或者简单地讲我怎样去看这件事呢本身。 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啦。咁啱先讲啦，这种不是一般的做法啦。大部分的传媒都不会选择这种做法。咁亦都大家会觉得这种做法是有它的危险的。咁就变咗對佢自己本身都可能有不利嘅嚇，咁、好容易有人咁樣去詮釋呢樣嘢 嚇， 咁就但係佢可能覺得咁樣係佢自己一啲嘅路向啦，佢覺得咁樣最好啦，咁就都係一種好另類而又或者另一個講法就比較野火嘅一種做法啦嚇，咁再你牽涉到唔單止係媒介本身啦，你牽涉到一啲國際間嘅關係啊、外國啊、一啲即係大家嘅爭議啊，咁你介入咗嗰度咧，就好容易出事啦。咁係唔係佢真係有呢啲嘢咧？個程度去邊度咧？個證據喺邊咧？咁呢啲就我哋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就佢呢種做法咧，就真係會比較容易即係、就是、出事，或者令到人哋覺得你咁样做系唔啱嘅，咁而导致咗今日个局面啦。 好啊，咁我哋嘅时间可能要都差唔多先啦，可能要暂时同啊，唔该晒你啊，苏若基，啱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啊苏若基，咁啱啱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苹果日报啊，即系到底佢呢几日内咧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决定咧，就系咪要宣布停刊咧咁？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噶。我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春晴报道一节新闻。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上升1%，较四月份的升幅扩大0.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0.2%，较四月份的0.1%稍高。主要由于外出用膳及外卖费用升幅扩大，以及新鲜蔬菜价格跌幅收窄所致。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在五月录得按年升幅的类别是电力、燃气及水，上升32.6%；交通上升2.5%；医理上升1.6%。录得按年跌幅的类别是杂项物品，下跌4.4%；住屋下跌0.7%；烟酒下跌0.3%。政府发言人说，展望将来本地经济仍然在低于生产容量的水平下运行，整体通胀应该保持大致受控。食物安全中心表示，一个提子肝样本被验出防腐剂二氧化硫含量超出法例标准，中心已经知会零售商有关违规事项，指令停售产品，正追查产品来源，若果有足够的证据将提出检控。涉事的是大埔一田百货的超级市场，食安中心发言人说，是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检取提子肝样本作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二氧化硫含量是百万分之三千五百，超出法例上限的百万分之1500。二氧化硫是一种经常用于不同种类食物中的防腐剂，属低毒性，清洗及烹煮可除去食物中大部分二氧化硫。不过个别人士对这种防腐剂有过敏反应，可能会出现气喘、头痛等症状。终审法院审理青年新政梁仲恒2016年冲击立法会会议室的案件，择日颁布裁决。代表梁仲恒的大律师郭景宪说，本案的拘捕及检控均忽略了被告人的意图或心理状态，直接了当是参与非法集结罪为严格罪行，警方拘捕及法庭定罪从未考虑或重视被告是否自知行为造成如此后果，会导致他人害怕，现行做法会令无辜的被告被定罪。梁仲恒因为2016年冲击立法会会议室，去年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判囚4个礼拜。上诉庭驳回后，即时入狱。他其后提出终极上诉。梁仲恒早前在服刑完毕后宣布流亡美国，法庭已经豁免梁仲恒出席聆讯。申诉专员公署将展开主动调查在政府土地上弃置车辆的问题。公署表示，近年不时有传媒报道，长期有废弃车辆停放在各区的公众车位或路旁，但相关政府部门多年来没有迅速移走车辆，亦都未见积极执法及采取有效措施以遏止有关的行为，导致问题持续。由于问题持续多年未见改善，申诉专员赵慧贤说，令人怀疑现在当局的策略和措施是否足够和有效，因此决定展开相关主动调查，审研运输署及地政总署就政府土地上弃置车辆问题的应对措施成效，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青朗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丁九。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伟华中心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美林村。而在漆潭道南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北街。洪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就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喺军营，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南田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啱啱咧收到最新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而在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塘会。跟住是港珠澳大桥的强风措施，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6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精明一点，医生与你合作系列，你问我答。 逢星期一下午2:30，承接住医生与你节目内容，精明一点会请来相关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精灵一点， 医生与你， 你问我答， 在乎你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翻嚟，我哋倾紧嘅咧就系《苹果日报》啊，咁到底咧佢命运会系点咧？咁呢个礼拜咧应该大概都明朗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欢迎你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嘅。我哋电话系1872311。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而家有一位听众咧接通咗噶啦，就系陈先生嘅。 陈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你好，请讲。 系咁啊，其实我想讲嘅主要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头先有主持提过，就系话。而家好似政府咁樣呢，其實佢好似冇話唔俾蘋果繼續做，只不過佢哋自己營運唔到，係佢哋自己機構嘅問題呢。咁但我覺得作為香港一個自由即係一個經濟嘅社會呢，咁佢而家限制咗佢資金流動，某程度嘅情況似點樣呢，即係假設我搞一間餐廳，你凍晒啲人喺門口唔俾我做生意，咁最後尾我營運唔到啦。但佢就我冇唔俾你做生意啊，你哋自己做唔到生意啫嘛，唔係我嘅問題。咁即係我覺得聽眾們可以自己去思考下，究竟咁樣一個嘅處理手法合唔合理啦。咁第二件事嘅就係咧，我想講就係、是、而家呢幾日咧，大家嘅焦點就係蘋果嗰個嘅資金營運嗰個問題。但其實我覺得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嘅就係咩咧？就係而家佢哋用一種手法去限制一個私營機構去做一啲佢哋自己嘅商業營運。講緊係新聞自由嗰方面。但同樣的手法其實是可以去針對任何他們想要針對的公司，無論是不是傳媒機構都好。咁只要佢你而家觸碰到所謂佢嗰條紅線，而大家唔知嗰條紅線係點樣畫嘅，咁其實佢就可以攞一個理由去用呢一種手法去限制佢嘅運作。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大家應該更加要值得去關注，因為將來即係今日係蘋果啫，聽日會係其他咩機構咩公司咧，大家唔知。即係我最後尾我想講一個例子係咩咧？就好似我昨日同個朋友去食飯，即係呢個航線效應已經出現咗㗎啦。去食飯，咁我哋一路喺個過程入面行去個 lift 嗰度呢，其實大家都係傾緊關於蘋果最近嘅發生嘅事啊，政府點樣處理，大家討論緊呢樣嘢。行到 lift 口嘅時候，大家停低咗，點解啊？因 因為有其他人喺度，一有其他行過嚟嘅時候，大家突然之間咧寒蟬效應，唔敢講呢一件事啦，已經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呢一種嘅狀況咧，其實喺香港比比皆是，可能或多或少聽眾們聽完都有感受。咁所以我多謝你有呢個機會俾我去講呢一件事咯。咁即係咯，我希望大家聽眾可以深思呢一樣嘢咯。 好啊，好啊，唔該曬，係啊，唔該曬陳生啊。咁係咪真係有啲寒蟬效應咧？即係講到啲敏感話題就真係會欲言又止咧咁。咁自由風仍然係自由嘅嚇，咁啊歡迎你帶啦，係可以講你意見嘅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咁有一位吳先生添，亦都接通咗自由風嘅吳先生你好。 吳生你好， 係你好啊，你好啊。我首先咧，我就頭先咧有嗰個同嗰、那個電話接線嗰個咧，頭先有嗰個男仔講話，關於咧佢用咗個 example 出嚟嘅，佢就話啲人你開咗間餐廳咁樣，啲人凍曬喺門口，就唔俾你入去，咁但我話冇叫你唔做啊，但其實我覺得咧，佢用呢一個咁嘅 example 咧係唔 appropriate 嘅，點解咧？最主要一樣嘢，而家喺個蘋果日報。佢點解佢凍結佢資金？其實我哋要好理性咁睇一樣嘢就係，因為佢而家感覺到喺政府嗰方面或者警察局又好，又各方面，其實佢一定有據嘅，手頭上有證據，佢先至能夠做一啲去。因為你如果佢做呢樣嘢出嚟，係喺輿論上各方面都會受到抨擊嘅。如果佢冇真實憑實據，或者佢手頭上唔係充足嘅咧，佢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即係話我哋要好理性咁了解一樣就係。佢哋凍結咗資金，唔係想佢唔去運行間公司，而係因為佢嗰個資金有機會做咗一啲不法嘅行為，危害到呢個國家。我哋要好針對呢個 point。 咁但係佢凍結咗佢嗰間公司，咁佢的確真係冇營運資金嘅噃。 嗱，冇錯， 客觀上呢個係冇辦法嘅喎，呢個就 係。而家我話俾你聽，而家唔係話佢，如果佢假設佢唔係之前佢做咗咁多嘅違反國安法各方面嘅嘢。其实政府又好，国安法又好，任何条例都好，佢都唔会动你一毫，动你一分。因为点解咧？你冇条件，亦都冇个理据啊嘛。但系你好简单，头先佢话系好多间公司或者好多成就会用不同嘅手法去做每一个企业或者每一样。呢样嘢，我觉得你本身嚟讲，佢哋断章取义咗。点解咧？你唔可以将所有全港九或者全球嘅嗰个企业或者经济，而因为你一唔讲，你一讲得对佢唔好嘅时候，佢就去打压你。唔系，其实我哋都系咁样睇嘅。 好，唔该晒你先啦，吴生。咁啊，吴生都表达得清楚噶啦。咁因为我哋仲有啲听众嘅，咁亦都有宋太，亦都接通咗时候，风想讲下噶。宋太系你好。 宋太你好。 系你好，系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你苹果系有违规，所以警方先做嘢嘅，唔系咁多个传媒机构，就点解系要揾你你咧？咁你事实系有违规，咁你即系唔好打住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唔系无限扩大，唔系凌驾法律噶咯啊！如果你即系啲人好中意用新聞自由啊，又話政治打壓啊，咁你人哋警方真係揾到證據，先至做到，先做到嘢。 邊方面違規咗啊？宋太，如果你自己嘅觀察，或者你觀察依睇依件事， 佢係勾結外國勢力啦，同埋煽動人哋去違法啦，上街遊行，同埋佢個蘋果，即係佢哋嗰個寫字樓啊，都係違規嘅，好多好多罪案喺身度嘅，唔係佢哋講咩政治打壓啊嗰啲咁，即係我覺得咧，啲人首先你講道理先咯，唔好俾啲假新聞嚟蒙騙咯，佢蘋果一。廿几年嚟都制造假新闻嚟嘅， 好明白，唔该晒你先啊，宋太， 唔该你。 咁啊，系啦，系咪有假新闻啊？同埋到底系咪真系政治打压？有阵时系即系真系。原因目的是在什麼呢？這件事我相信都一定會繼續引起很多爭議的，今天是吧？ 沒錯，因為其實剛剛大家都講到一件事，特別是講這個寒蟬效應，其實我自己都有些感受的，但是這個感受就不是今年的了，就已經由2019年開始，就是那時候那個暴力的社會暴力的情況都很嚴重，就算走到街上面，告訴人家，我支持政府啊，我支持建制派咧，哇，可能都会惊，都唔敢讲呢啲嘢，即系都会惊俾人即系针对。咁所以我谂，其实呢件事又调翻转嚟，我觉得系好事嘅，即系大家觉得，喂，原来 兩方面都曾經面對過呢個寒蟬效應嘅受害者嚟，咁可能就俾一個機會我哋反思一下，係唔係我哋幾時可以回歸翻理性嘅香港？我覺得仲要時間嘅，唔會係即係一時三刻做到嘅。但係當大家都曾經成為呢樣嘢嘅受害者咧，我哋大家就可能係一個開始反思嘅起點咯。 嗯，因為我哋講緊譬如新聞自由啊，或者表達自由呢啲咧，即係香港嚟講，我諗點講都好咧，即係以往咧，我哋覺得個自由度係真係好大嘅嚇。咁啊，同埋所以大家個容忍度都好大嘅，包容度都好大嘅。咁但係突然之間，我哋而家見到咧，就咁多嘅限制出咗嚟啦，尤其是或者港區港安法之後咧，咁到底係咪真係有好多紅線嘅咧，或者係邊啲真係觸碰到、觸碰唔到咧？咁啊，正如阿金文峰你頭先講個寒蟬效應裏邊咧，即係而家另一種嘅擔心就係話。就會唔會有啲講到港安法啊，講到嗰啲咧就，譬如有時傾偈你都知啦，啊乜乜成政府咁，你即係可能係以前香港人都咁噶啦，大聲講就喺度即係批評一輪。咁而家有啲人真係都驚驚地喎，會唔會真係係踩咗界嘅咧？咁咁啊，依個嘅所謂係咪真係寒蟬效應咧？咁依個咧就亦都大家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電話咧18723111。咁好啦，咁我而家啱都仲有一位聽眾咧，都仲有發表意見，不如聽埋佢點講先啊，就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梁女士你好， 系 啊，请讲。 呢件事咧，我觉得好心痛咯，同埋啱啱嗰位听众都打嚟咁样讲嘢咧，我更加心寒咯。就系话咧，而家香港全部都系唔系全部嘅，即系好多时都系，特别而家呢个国安法咧，好威力好大，应该系不寒而栗先啱。全部都系未审未成咧，就已经系。已经是全部定了他有罪的了，那现在不知道需要法庭来做什 么 呢？那还有呢，那你如果你说他犯法这样那样，那为什么要用一些这么拿渣的手段逼人家结业呢？现在是停业结业的，逼人家。那是不是如果是你判好他有罪了，那你是不是才要人家，因为你就又改个法例咯，凡是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停业的了，结业的了，那为什么又全部都不改法例呢？他哋咁中意话改就改噶啦，咁点解改咗佢？我都同服。嗱，我摆个明，共产党系咁嘅，我服佢。咁你一系就你冇办法噶，身处喺共产党嘅屋檐下，咁冇办法咯。但系佢又打住一啲民主嘅旗号，又去逼人哋咁样做啲拿渣手段，仲要话啊，我系依法办事，依共产党嘅法办事咯，中意话咁就咁啦。所以咧，真系不寒而栗咯。而家香港同埋。香港电台越 来 越唔得人 中 意噶啦。 嗯，好啊，唔 该晒 你先啊， 梁 女士啊， 唔 该 梁女士。 系啊，咁啊，大家都对呢个话题都好关注咁，但系个时间关系咧，我亦都要倾到呢个位置先啦。咁啊，先休息一阵咧，翻嚟讲下关于咧系东京奥运嘅。 好。 无限量宽推高商品，通胀带动资产价格上升，下半年投资市场继续上半年格局 炒通胀嘅、哦，咁就算加唔加息都好，都炒到残啦，铜啦、啊，阿爷话要倒啲国储铜出嚟，得水又散水，咁你点玩啫？ 一桶金6月26日下午举办最后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独立股评人胡孟清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3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翻到嚟咧，最后一个话题咧，金文峰啊，就想倾下关于东京奥运咧。咁啊，香港嘅运动员咧都开始准备噶啦，要出发噶啦。咁咁咧就刚刚有个即系寻日咧，大家都见到啦吓，即系好多电视台啊，因为政府今次咧就买咗翻嚟咧，就俾电视台放啦。咁啊，大家都做咗好多准备啊，咁样。咁咧就有一啲即系嘅讲法咧，就系话咧就今次里边咧就到底东京奥运咧即系有几多嘅限制啦？因为你今次大家都知道疫情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对一啲运动员啊，到底会唔会因为咁而表达啲政治理念，都要做啲限制咧？咁样，咁咧就民政事务局嘅体育专员啊，杨德强咧就寻日咧就有个讲法嘅，佢就咧就香港啲运动员出赛之前咧，要需要签署一个文件嘅，咁咧就话要遵守咧，就唔能够将嗰啲政治信息嘅带到个赛场里边。咁呢个做法里边咧，就算唔算系第一次咧？咁呢个真系要问下啲专家啦吓。 好， 咁但系似乎咧就系都系关注。 到咧，就係借呢個機會去表達政治理念或者信息嘅時候咧，就似乎就應該就唔準噶啦。今次裏邊，咁好啦，咁啊，不如依個時間我哋請嚟一位咧，就係都好熟悉啦嚇，即係參與個香港嘅運動比賽嘅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咧就係傾一傾呢個話題嘅。咁咧，我哋請嚟嘅咧就係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黃敏超嘅。黃敏超你好， 黃敏超你好， 你好，你好， 係。係啊，黃敏超啊，啱啱講開咧，就話今次裏邊咧啲運動員啊出賽前咧要簽署個文件啊，咁就話咧係要遵守唔能夠將個政治信息帶去個賽場啦。以往有冇呢個做法嘅？其實 我哋每一次出運動會，不管係亞運啊、沙灘運動會啊，或者奧運會咧，啲運動員咧都一定要簽署一份文件， 嗯、 因為咧你知道，即係搞一個運動會咧，就有好多資源啊，同埋即係好多。好多條例要跟噶，譬如好似啲主辦單位，佢即係有好多啲贊助商，咁佢啲商品咧，佢即係俾咗錢嗰個主辦單位，但係即係佢要有翻啲回報噶嘛。你而家即係佢就有啲第二日呢啲咁嘅同類型嘅產品出去，咁又唔係幾好啦。即係所以變咗一定要。就會影響咗嗰、那個即係個大會嗰個承諾咯，對啲嗰啲贊助商。咁另外咧，根據呢個奧林匹克憲章咧，亦都係寫得好清楚咧。我哋即係搞呢啲咁嘅大型運動會裏面咧，就唔牽涉係政治嘅。如果係有一啲咁嘅出現咧，特別即係佢哋都唔想見到，譬如即係因為所以佢哋喺佢個奧林匹克憲章裏面寫得好清楚，咁所以我哋都要根據呢啲咧，都係要啲運動員咧係簽翻咧承諾咧，就唔可以做一啲政治嘅表態，或者係唔可以咧係做一啲嘢咧係違反咗，即係係去剝奪咗咧嗰個主辦單位，即係同一啲贊助商一啲嘅合約嘅。 是啊，都想问一问嗱，嗰份文件咧，其实除咗话唔可以做政治表态之外咧，其实有冇话其他嗱？啱啱你睇到啦，即系可能同呢个赞助商或者主办单位，即系有违反嘅啦。咁有冇话其他嘅表态或者各种各类型嘅表态，有冇话都唔可以做嘅咧？ 嗱，如果牵涉到即系一啲政治上敏感嘅嘢咧，我谂就都系违反咗噶啦。咁就即系都自己。即係做出啲表態嗰啲人士或者運動員啊，或者係官員咧，一定要即係承擔呢個嘅後果嘅。好似以前都有好多先例㗎啦。好似我1968年咁去奧運啊，即係68年奧運、7月奧運都有啲黑人啊去到，即係喺個頒獎台啊，亦都係舉手啊，又揸住拳頭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嘅運動，即係運動會有相類似嘅咧。咁始終咧都係要係受到佢哋國家或者係大會嘅懲罰嘅。 係，咁咧其實如果真係違反咗呢啲，即係做咗啲表態啦，咁其實會有咩懲罰咧？同埋而家其實我哋香港運動員咧係咪都基本上會簽曬嘅？ 佢唔簽一定要簽，因為比如我哋本身對呢、這個國際奧委會係一個承諾嚟噶嘛，同埋呢個主辦單位，即係唔可以係去踩過界，或者係即係尤其喺呢個贊助商方面同埋一啲政治表態，因為如果你一違反咗呢、這個奧林匹克憲章咧，都已經係要受懲罰，或者係可以褫奪咗你嗰個攞到牌又好，或者係你個參與權又好，或者即係未比賽就可以即係。直头取消，又即系直头送你走嘅意思。 系阿黄敏超，我想问一问咧，你头先个讲法系话咧，即系以往即系由香港开始参加啲国际嘅赛事咧，就已经系要签呢啲咁样嘅文件噶啦，唔系啊今次或者系最近期噶，即系 以往次次出队一 都 要 嘅， 因为点解咧？仲有一样嘢，我因为今次系派队去，譬如出啲咁嘅multi sports game 咧，系由。港協暨奧委係組隊噶嘛，所以有乜嘢事咧，係我哋港協暨奧委要孭飛嘅，我哋要對主辦單位啦，或者係奧委會要負責嘅。有咩懲罰，我哋都俾人懲罰，因為我哋管唔到就，所以你一定要參與嘅運動員一定要大家簽好，簽咗份嘢先至可以出得。以前曾經試過有啲唔肯簽嘅咧，我哋都即係。 真係有機會攞牌嘅，我都未必一定要俾佢，因為如果我哋驚住有咩事咧、 嗯， 就我哋影響埋我哋奧委會。 嗯，咁但系其实虽然你话希望即系唔好个政治渗透再个运动啦，咁但系其实就即系奥林匹克或者好多运动啦，即系其实同个政治冷上关系，亦都几普遍嘅现象嚟嘅。咁你担唔担心即系即使系签咗啫，但系到时可能会有啲其他状况出啊咁样，你哋有冇咩特别嘅措施会做翻噶？黄敏超， 嗱，我哋通常每一次出队咧，我哋都会有一个。briefing 嘅俾所有、 嗯、 即系出队参加运动会嗰啲运动员啦、啊，或者就随员啦、啊，或者嗰啲教练咧、啊，咁、 嗯、 样个 briefing 讲晒所有嘅佢应该可以做，应该唔可以做嘅讲晒噶啦。咁亦都系讲埋嘅，即系如果真系做到有咩后果。咁如果佢真系佢哋明知道都要做，都冇办法噶、 嗯。 但我哋一定讲嘅，一定要有个 briefing 先话咗俾佢听先。 嗯 是啦是啦是啦。 嗯。咁黄敏超话你都关心到今次东京奥运呢个防疫嘅、 嗯。 即係今次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首次即係喺个咁嘅疫情之下呢就係、是、进行啦。咁其实呢即係日本嗰边呢都做咗多安排措施嘅，希望。咁今次你带队啦，即係其实你觉得对啲运动员嗰个健康嘅保证或者防疫嗰方面呢有冇特别咩措施会做啊今次。 嗱其实呢就佢本身组委会呢已经係即係好兩三個月前已經係即係有咗一份指引，佢一路係不停咧，佢個 playbook 咧不停咧就喺度去更新同埋諗方法咧，去如何就將佢做得更好嘅。咁、最新近咧就第三個版本就其實琴日係都係我哋同奧委會即係東京啊同埋即係國際奧委會一路傾，咁佢啲指引咧就都係好清晰嘅，就係、是、要你嗰啲運動員咧去之前，係、嘛？一段時間，咁你要 download 咗一啲你對於你係去過地方，去你個身體狀況，同埋咧打過咩疫苗，同埋即係試過幾次測試之後，咁去到嗰度咧，一定要攞埋連同你個 passport， 嗯， 俾佢睇曬先至俾你入境， 嗯， 入境亦都即刻要 check 你嗰個核酸嗰啲，跟住咧你一定喺嗰度機場你冇得走住，喺嗰度嗰個 result 出咗嚟啦，係冇問題啦，咁先至咧。是俾你係入去嗰個氣泡， 嗯、 其實個氣泡佢哋佢好多個氣泡嘅，本身、 嗯、 即係你啊嗰班官員啊，有一個氣泡， 嗯、 跟住嚟講咧就嗰啲唔同嘅運動嘅運動員，你都有個氣泡喺村有個氣泡，所以變咗咧就而家即係似乎即係而家即全世界好多啲啲測試即係達標賽嗰啲咧。 嗯 都是做緊呢樣嘢，咁到而家為止係比較上係好少機會咧，啲人就即係喺個氣泡裏邊係有咩問題 嘅。嗱、黃敏超，嗱我哋知道即係香港而家疫情已經即係稍微緩和咗啦，咁但係其實喺世界上咧，特別係 Delta 變種咧，其實都肆虐緊嘅。咁特別我哋如果即係我哋嘅運動員去到東京，啱啱提咗好多即係譬如嗰邊組委嗰邊有啲咩政策啦，其實我哋自己香港隊咧有冇咩特別嘅政策去保護翻我哋自己嘅運動員咧？ 嗱、其實咧，而家即係我哋琴日開會，佢已經係有即係兩堆嘅國家，佢哋覺得係外國風險高嗰啲咧，佢哋咧對於佢哋咧仲加要嚴加管控佢哋嘅自由度嚇，即係可以去到之後去邊度。咁所以咧就我哋盡量咧，我哋比較上係就少而情情好啲嘅咧，仲就即係盡量咧就唔一定係同佢哋可以係混即係混埋一齊，除非去到比賽場啦。但比賽場嚟講，即係睇下你個咩 sports 咧，大家其實都有，譬如好多即係跑步啊，或者咩都自己有，就有一定嘅距離嘅，所以應該我哋都有信心，因為實際上佢日本都同埋國際奧委會花咗好多即係啲醫療人員啊，同埋啲專家都花咗好多時間去如何將佢諗將佢即係做搞更好同埋更安全。 嗯，黄敏超嗱，仲有好少时间啫，咁我哋想问下你咧，香港运动员今次十个大项赛事啊，就有40个参赛资格嘅，咁有边啲系攞奖机会比较大嘅时间？即系事前 我谂四个啦，譬如好似单车啦、游水啦，嗰、那个剑击啊，呢、這个空手道啊，咁、羽毛球同埋呢个乒乓波呢几样嘢系有机会嘅。 嗯，金牌你有冇估下大概？有機會攞幾多？ 嗱，呢樣嘢其實咧，疫情即係拖咗成個奧運會成年咧、 嗯， 變咗即係其實又要好睇對手係點咯。即係我諗，即係我哋最大機會嘅， 就係梗係單車啦，你又知啦，係嘛？咁你有其他啲，我哋覺得譬如游水。志邦啊，曹思培亦都系佢 有机会嘅， 三嘅有机会攞牌嘅，一定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啦，黄敏超， 多谢晒你。 系啊，咁我哋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今日封啊，咁啊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好，拜拜。